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短暂时间阳光，最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和暖。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89点，跌129点，总成交48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0点，升64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5.6，跌7.6；阿里巴巴207.2，跌3.4；盈富基金28.45，跌1毫；中国平安92.1，跌5毫。建设银行6.73跌2仙，赤子城科技新上市报3.25，工商银行6蚊升3仙，友邦保险81.8跌3.5，美团点评101.9跌6毫，信宇光学科技134.9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8，港英镑系10.232，瑞士法郎8.042。澳元5.457，加元5.971，新西兰元5.239，欧元8.7326，每百日元对港元7.1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27。港金现价报14,150蚊，升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4.41美元，卖出1,524.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咧，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咧，而家龙尾去到新纽街。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都有车龙啦，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另外大老山隧道翻沙田亦都系有车龙啊！而家龙尾就去到彩虹隔音屏，就系大老山隧道翻沙田啦。龙尾就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美河楼一段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裕民坊一段亦都系塞嘅，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敬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排翻去丽业街。有关垂直交通的安排，港铁除了机场快线、迪士尼线、东铁线的罗湖和落马洲站之外，其余港铁线通宵服务。轻铁方面，505、507、610、614P、615P、706和751亦都是会提供通宵服务的。在港岛区的封路方面，湾仔北会展一带的博览道、中环龙和道、立法会道至到爱丁堡广场今晚9点开始有封路，中环兰桂坊就在晏昼6点开始有封路的了。为了配合维多利亚公园公展会，由4点开始，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以上的封路都会因应人流情况分阶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的。做揸车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5:50，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7:0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以及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些，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019年， 一生之中谁没痛苦？ 纵使我哋面对不同嘅挑战， 同我两手相牵，万千分而切分。 2020年，我哋继续向前。 最好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向未来， 与你期待更好嘅一年。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时间来到下午的5:10了，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现正生效的。来到2019年最后一天，都是时候是为了这一年作一些总结了。如果想知道香港整体社会对于今年的一些想法的话，我想相信最科学、最有代表性的方法都是做一些民意调查。香港民意研究所就昨天就发表了一个年终回顾的一个调查，就访问了大概1000人左右，就用电话来到访问，就问大家就对于过去一年香港的发展的满意程度是怎样，不满意的程度又是怎样。结果呢就发现这些市民呢，是受访的市民呢，只有9%呢觉得今年的发展呢是满意的，啫不满意的市民呢是达到87%的，即是说呢那个的满意净值啊是-75%，比上年呢是跌了很多。上年是差不多满意和不满意呢，上年就差不多都是30多%啦，但是今年来讲呢就不满意的情况的程度呢去到84%啦。咁其实讲开呢个嘅香港民意研究所呢，咁其实就係中庭耀博士呢去到成立㗎。咁其实佢哋喺2019年今年嘅5月嘅时候呢就离开香港大学啦，以前就叫做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啦。而家呢就成为咗一个独立嘅研究机构，就叫做香港民意研究所。喺今年嘅反修例运动之中呢，呢个嘅香港民意研究所呢都做一啲嘅滚动式嘅民意调查啦，兼且又发表过民情报告。究竟今次一啲嘅民意调查里面睇到今年香港嘅民情点样变化呢？而呢啲嘅民意调查个重要性喺边度？我哋又应该点样去阅读？应该点样去参考？去到探索2020年应该点样走呢？转头我哋直播室就请嚟钟庭耀博士做我哋嘅嘉宾。转头咧，我哋就会咁样倾噶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想同我一齐倾下都可以打电话上嚟。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2月31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连同几名司局长发表短片，回顾2019年的社会动荡。她说自己作为行政长官，对社会情况责无旁贷。 我会虚心聆听，为社会寻找出路。过程中，我们亦会坚守一国两制的原则，以及维护法治这个核心价值。 上个月曾经被警方包围的理工大学今日重开部分大楼，教职员和研究生回校工作需要签署理解信，表示明白目前情况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下午两点半，政府公布下年首季卖地计划，将会推出三幅位于旺角和观塘的住宅用地，合共提供185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黄伟纶： 其中安达臣道用地的规模最大，可以提供1720个单位，包括了1000个首置的单位。运房局会适时公布有关这些首置单位的进一步详情。 三点半，警方说在黄大仙区一处山坡检取6桶怀疑电油和51个空玻璃樽。东九龙总区刑事总督察黄以威： 我们相信这些是制造汽油弹的原材料来的，而警方也有理由相信这一批制造汽油弹的原材料是会今日或者听日在公众活动里面使用。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5:15，直播室就请来呢香港民意研究所的主席钟庭耀博士。钟庭耀博士你好。 大家好。 你好。我刚才就引述了你们昨日发表的一个年终回顾的一个民意调查啦。当中都讲到话呢，就是那个市民对于今年香港发展的满意度啊，有84%人觉得不满意，那个满意的净值是-75%的。 没错。 点解会咁唔满意咧？香港人，我相信都可能应该同今年嘅好多社会事件有关系，亦都同咧即系旧年啊同期嘅一啲数字啊调查，相信都有好大嘅出入啦，系咪咧？ 系冇错，即系我谂喺今年嘅数字尤其是系讲紧满意唔满意，咁啊不满啊84%嘅，咁就一个净值系-75%嘅，即系我就觉得应该用一个一壳眼泪去形容嘅。咁就点解会咁差呢？咁样咁我諗就喺我哋其他做得比较频密嘅一啲嘅调查呢，就好明显见到反修例运动呢係一个好大嘅一个因素。而个运动呢亦都由6月呢就一路延伸到现在呢，有成半年咁长呢。咁所以呢就喺好多时候其实有机会止血，但又唔知点解呢，就不得止冇止血呢，就反而是更流得多血。咁嘅时候呢，好多数字呢就是一级一级咁样跌嘅。今次讲嘅係讲緊年终嘅时候嘅回顾满意程度啦。咁我哋只可以话同旧年比较一下啦咁样。咁其实旧年都唔係话好开心㗎啦。旧年嘅数字呢都係36满意37不满意，一半半嘅啫。但係当时嘅正式呢就即係一半半负一。突然间今年一跌。跌咗成70%+咧，咁明顯地咧，反修例運動係牽動咗整年嘅一個民情。咁現在我哋講年中開唔開心啊，展望將來啊，樂唔樂觀啊，似乎全部都係悲觀嘅。 嗯，因為你哋個調查咧，其實都仲有問其他問題嘅，包括就係即係啲受訪嘅市民認為政府來年最需要處理嘅問題係乜嘢啦，又或者希望香港成為一個點樣嘅社會啦。都見到個數字咧，係有好好多嘅發現啊，包括以前咧，可能最大部分嘅市民覺得咧，房屋問題咧係政府最需要處理嘅問題嚟嘅。咁但係今年嗰個調查咧，就見到咧唔係啦，房屋問題咧嗰個關注度、重要度咧就跌咗好多。咁而排第一位咧就係政制問題。 冇錯，呢一個亦都係喺民情上面咧，喺今年嗱，而家講今年啊，我估嗰個變化咧，過去半年產生嘅，就係喺好多數字上面咧，都係一個突變嚟嘅。就如果講緊關注政制情況咧，喺過去都係有，不過咧數字都係偏低嘅，即係1%多啊。如果講緊係大家希望政府做啲乜嘢嘢啊，即係展望來年咁計數啦。咁大家都係似乎房屋係最關注啦，仲有其他民生經濟問題啦。但係今年咧係完全唔同啦。如果你睇房屋經濟啊嗰啲啊。个位数字嘅啫，但一去到政制咧，系18%系20%，而且唔止， 仲有一啲好相關，以前從不出現嘅，就係、是、現在大家講緊嘅警報問題啊、獨立委員會問題啊、五大訴求問題啊，以前從來冇出現啦。咁但係現時咧，其實佔個百分比咧都好高嘅，即係每個都有成幾成幾，有啲兩成，所以加埋一齊咧，好明顯喺現在我哋做呢個調查，亦都咁巧可以咁講個反修例運動咧，基本上雖然冷卻咗，但係未結束嘅。咁所以大家一喺一個咁嘅題目一問嘅時候咧，佢即時想到嘅咧，就是、快快脆脆去處理現在見到嘅問題，就是、一啲嘅警報問題啦，一啲同修例事件有關嘅問題啦，亦都將佢有啲你可以叫沉澱或者昇華成為一個政制問題。咁呢個係喺過去咁多年來咧，今年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啦。 嗯，咁唔單止啊，咁當問到啲市民咧，即係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咩嘅社會嘅時候咧。都見到咧，市民對於自由社會嘅重視程度咧係升咗嘅嚇。咁見到咧就係自由社會咧係上年咧嗰個調查咧就係有15%嘅市民咧希望香港成為更自由嘅社會，但係今年個調查咧上升咧就9%去到25%嘅喎。 係嗱，呢一個題目咧，其實我哋喺好多多年設計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困難嘅，因為我哋問嘅問題係公平社會啊、自由社會啊、繁榮社會啊、乾淨即係廉潔社會啊、福利社會啊等等，咁其實個個都是好事嚟嘅。即係如果你問大家要邊個咧咁樣嚇，咁其實個個我相信好多人樣樣都想要， 最好想全部都係啦。 冇錯啦，咁所以從民意調查角度咧，就梗係最好逐條問啦，你有幾想幾想啊，逐樣嘢問。但係喺資源上面，我哋又唔會花太多喺一條簡單嘅問題上面。咁所以咧，我哋就唯有係將咁多個選項咧，就而家叫做五擇其一啦咁樣。咁樣選嘅時候咧，數字頭先都講過啦。喺今年嚟講咧，明顯地對自由社會個訴求咧係比以前係升咗好多嘅。雖然數字係即係有五個俾佢揀，咁就25%，就即係1/4啦，唔係話特別高。但係比起往年咧，即係一個可能往年嚟講咧，我就會認為其實香港都相對好自由嘅。咁所以要喺自由方面做多啲功夫咧，其實大家未必有咁嘅迫切性。但係今年就唔係啦，即係我成日都喺講，即係反西六例事件又好，一地兩檢又好，甚至其他一啲同內地相關嘅問題都好咧，其實大家係擔心緊香港整個社會，甚至係一啲個別人士自己享有嘅自由咧，係被削弱嘅。咁所以嚟到呢條問題咧，好多人喺而家咧就關注咗自由呢個問題。 嗯，或者做個少少嘅總結先啦，喺呢度，即係其實今年嘅一個年中回顧嘅一個民意調查咧，都見到好多市民對於過去一年嗰個發展咧係覺得唔滿意啦。系，亦都系過去一年係唔開心啦。對出年咧有好多嘅唔同嘅期望，亦都係即係一個就住社會事件而產生出嚟嘅一啲新嘅期望啦等等。其實我諗咧，過去一年咧，好多香港人都知道嚇，特區政府都知道，香港社會都知道。但係點解好似到而家都仲係未有人可以能夠扭轉個民情，或者即係叫做疏解到嗰個嘅市民嘅情緒咧？係咪其實而家呢啲嘅？有咗民意調查之後，會唔會俾咗一個更強而有力嘅信息俾社會聽？而家社會發生緊咩事？又或者其實過去嚟講，係咪社會對於個民意調查嗰啲嘅數字未夠重視、未夠關注，所以未能夠及時咁去為社會去到即係個降温咧？嚇， 呢個係一個我都深思咗好耐嘅問題。要答呢個問題可以好複雜，亦都可以好簡單。就係話首先如果講數字啊、方法啊、是否科學啊，我諗我哋歷年見嘅調查數字，無論係我哋自己而家研究所做啦，以前係大學團隊做啦，以至到其他大學團隊做咧，其實啲數字都應該係相當客觀、相當可信嘅。咁所以當我哋見到社會出現問題，即係而家係講唔開心啫，但係喺整年嘅每個月、每差唔多每個禮拜都有數字睇到嘅。咁就其實好多時候民意調查已經作出好多預警㗎啦。預警咗之後咧，亦都好多時候咧係會講俾市民聽或者從政者聽，就是、市民而家要求啲乜嘢嘢啊？譬如舉個例，現在如果你講緊市民嘅數嘅好。五大訴求啦，就咁講啦。咁其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好清晰嘅。如果政府肯做，可能好快脆有個轉變，民情有個轉變。但呢啲唔係我今天講嘅，即係講咗好多月都睇得好清楚。但係你嘅問題係話點解冇出現呢？咁我只係話嗱，簡單嘅道理， 就是当权者执政者他不觉得需要咁做啦，或者佢唔觉得要需要令市民好开心快乐啦。点解呢？可能佢有另外一考虑，可能佢要考虑嘅就係国家利益啦，或者如果係本地政府就会考虑中央政府嘅全盘全球策略。当佢咁諗嘅时候呢，我哋民意调查做到嘅数字呢，可能喺某啲人嚟讲呢就觉得唔係好紧要嘅咁样。咁呢个就出现问题啦。因为我哋唔係话缺乏数字，唔係缺乏分析，但是缺乏个果效，就有了数字之后呢就得不到它应该有的一个效果。那我只可以说就是从政者执政者他自己的我就觉得他的失误。但是阔少少讲呢，我自己觉得今年2019嘛，我成日都这么讲，1919是我们五四运动现在讲的100年前呢，其实一路都是讲紧科学民主这两件事呢，可能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两盏明灯来的。但是过了100年之后呢，现在看到香港的情况呢，就似乎是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来到香港这个现代国际社会呢都是得不到发挥。所以这个呢应该是一个很深层次的一个困扰来的。 嗯，我哋今日直播室嘅嘉宾咧就系香港民意研究所嘅主席钟庭耀博士啊！如果大家都想听完头先佢嘅啲分析啊、啲数字之后咧，都想同佢倾下偈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嗱，头先咧钟庭耀都讲到话咧，即系会唔会系当权者都见到个民情，但系可能未必有即系及时嘅回应，有其他嘅考虑等等，会唔会都令到其实即系特区政府、特首以至到警队？啊、即今次处理呢个嘅修例风波，好多冲突嘅警队都喺呢个嘅社会事件里面咧，即系跌咗好多嘅评分咧。其实我见你哋咧都有做住一直嘅跟踪住一个特首同埋特区政府嘅民望嘅一啲数字啦。先睇咧特首林郑月娥嘅民望数字，最新嘅数字咧就嚟自12月中嘅吓，咁佢嘅评分咧就19.6分吓，咁而咧佢个支持正值咧就是-68%嘅，其实就唔系话修例风波之中最低嘅，不过咧都相当之低嘅，即其实都系讲紧即系尾二、尾三呢啲咁样嘅位置嗰度徘徊噶啦。咁而另外咧就如果睇警队嘅一啲民望的话咧，咁见到咧就最新嘅数字咧就嚟自11月尾嘅，咁就个结果咧就系个评分系35.3分，系众多嘅纪律部队之中咧系最差嘅，咁亦都比咧就系旧年啦，即系60几分咧就跌咗1/2咁多，差不多吓。咁你又点样睇即系今次嘅社会风波对于即系呢啲嘅，譬如特区政府啊，以至警队嗰个评分嘅下跌咧？ 嗱，先讲评分啦。就0-100分咧，係我哋用咗20几年嘅方式，當然亦都有另外一啲嘅方法，類近西方嘅，就是、有幾支持反對啊，某個官員啊，或者特首啊咁樣。但喺我做咗咁耐民意調查咧，其實用0-100就以特首評分嚟講咧，從來未諗過特首係會跌到20分留下嘅。因为在过去由董建华开始做到曾荫权以至到梁振英，我们都会见到哇，有时的分数去到50分再跌一跌，即40几50呢，我们觉得已经是一个负面分数，在一个管治上面有相当困难，很多时都会有个预警的。但今时今日呢，林郑特首呢是跌破20之后呢是徘徊了在10几20分呢，这个是从来没出现过的。 我看一些报道都讲到话，即应该都有一部分的市民呢是给了0分给特首。 没错，而且不止话调查里面有人有不少人，即是有时接近40几50%是给0分的。有好多人近期开始或者好直接了当找我们，就是说点解你哋嘅评分0-100唔可以有个负分呢？咁呢个系即系意思，即系话咧呢种系比较科学化嘅量度方式咧，就世界好多地方都用，但系咧似乎对香港嘅一啲市民嘅情绪咧系满足唔到啊！佢希望有个-100分、-1000分，而佢可以俾到佢好低分添咁样。咁呢个咧已经系超乎科学嘅现象，但系的而且确咧，我哋会见到呢一个分数平均而论咧系唔够20分以一个警队民望咧，你头先都讲得好清楚啦，系曾经60几都唔系高噶，今年跌到35咧，真系一啲好低好低嘅分数。 咁可以睇得出，即係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警號啊，因為即係都喺警隊喺即係眾多嘅紀律部隊之中咧，都係最低分嘅。咁而且都明顯係受住修例風波嘅影響嘅，因為即係譬如見到六月頭啦嚇，即係衝突未出現之前咧，咁講緊警隊嘅評分係61分，咁跟住去到11月尾咧就跌到去咧35.3分嚇。 冇錯。就如果讲全部纪律部队咁睇啦，嗱，从研究角度又几好嘅，因为最高分有80几分，即系消防啦、医疗辅助队啦等等，而家最低分咧就要30几分，意思即系话咧呢把量尺咧0至100分咧，其实个宽度或者叫准确度咧都相当唔错嘅。以前咧全部都集中系可能50分、60分、70分咁样，但系经过今年的修例风波，我们发觉市民的感觉用这种尺度去度，原来是能够度得出是有一些低分去到刚才讲的十几都得，如果讲的是司长有些是即10分到的，这个就会令到我们很多年前20几年前去想，令到100分的量尺適唔適用喺香港咧？一般人都係50几、50几，高過60，低有40几都完噶啦咁樣。但係今次咧，就發覺哦，原來市民嘅情緒啊，或者不同市民嘅情緒咧，用科學嘅尺度去度咧，原來係可以度得到嘅。 我哋電話1872311，轉頭再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警方在慈云山沙田坳道一处山边检获6桶怀疑危险品和54个玻璃樽，相信检获物品制成的汽油弹将在今日或者明日使用，以制造混乱。便问到警方如何得知制造混乱的情况，以及拘捕几多人。东九龙总区重案组第一队总督察黄以威话：细节由警察总部刑事部负责，但佢估计检获嘅原材料足以制造100枚汽油弹。佢话事发位置系好多人途经行山径，任何人将物品随意存放都系不负责任，可能会对行山人士有危险。后任东区区议员仇许恩涉嫌在8月11号晚袭警，案件下个月14号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仇许恩朝早在大约10名的后任东区区议员陪同之下，到北角警署接受警方预约拘捕。他们带同舍友抗议警方滥捕、制造白色恐怖的华额道场，高叫口号。仇许恩说，警方在事发几个月后，在他上任前一日预约拘捕，他形容是政治打压，强调会继续坚守岗位服务市民。旅发局举行随即倒数大抽奖活动，挨晚6点开始，大会宣布本港市民改以电邮地址作登记和参与游戏，而并非流动电话号码。所有得奖者都会获发电邮通知，而头奖登记时间就会由听日的凌晨1点延长到听晚的11点59分。旅发局表示，奖品并非先到先得，呼吁市民无需在活动开始的时候就进入网站，而网站将会开放5:30，在今晚11点半前完成登记和参与游戏就可以。在日本，面对渎职等控罪的日产前董事长郭恩发表声明，表示已经离开日本，并且到达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声明未有透露以什么方式前往当地。他在声明中重申，离开日本并非逃避公义，而是避免受到被假定有罪的不公平政治审讯，承诺会在下星期召开记者会公布详情。65岁的郭恩在巴西出生，拥有法国和黎巴嫩国籍，被指在去年前的3年间挪用日产中东子公司的款项，被控以特别渎职罪以及隐瞒收入罪，原定明年4月在日本审讯。日本法务省表示，日本和黎巴嫩未有签订引渡协定，目前未知双方下一步会采取什么行动引渡郭恩。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明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和暖。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咧就系东九龙走廊嗰边过海就比较塞车噶。咁啊，过海同埋尖沙咀嘅龙尾都排到去新山道咁远噶。九龙区嘅路面咧，而家沿住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路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至到九龙湾港铁站都系多车。油麻地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带就都系比较多车嘅，龙尾到果栏。大埔公路落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至到李郑屋村游泳池一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咁啊，仲有就系观塘伟业街吓，观塘伟业街去油塘咧，近住敬业街至到骏业街嗰段咧，有少少塞车噶。新界方面，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至到美林村段，亦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大榄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另外都有啲今晚嘅公共交通安排提下大家啦。咁港铁方面咧，港铁除咗机场快线、迪士尼线、东铁线嘅罗湖同埋落马洲站之外咧，其余各港铁线咧系会通宵服务噶。轻铁方面咧，就轻铁线路505、507、610、614P、615P、706同埋751咧就会提供通宵服务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有啲人以为只要放火打人之后接受法律制裁就唔算破坏法治。 香港律师会会长彭允熙， 其实无论背后有乜嘢动机理念，暴力始终系暴力，唔可以鼓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 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嘅节目咧就系直播室请嚟咧香港民意研究所嘅主席钟庭耀博士啊，你好啊。咁如果大家都想同佢倾下偈嘅话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咧一齐倾下噶。啊，钟庭耀啊，咁我都留意到咧，咁喺呢个嘅修例风波之中咧，你哋咧嘅香港民意研究所咧就推出咗一个叫做我们香港人嘅倡导计划。咁即係話呢，其實呢，因為呢平時你哋嘅民意調查都係你哋嘅一啲專業嘅研究員啦、學者啦，去到設定一啲問題呢，去到訪問一啲嘅市民去睇攞佢哋嘅睇法嘅。咁但今次呢個嘅倡導計劃呢，就係呢係歡迎啲市民啦，同埋你哋一啲嘅相關嘅團體呢，去到提出一啲嘅問題。咁如果你哋呢就係、是、接受咗呢，就會攞佢哋呢嚟做一個問卷調查，係咪咁嘅意思呢？ 冇錯。嗱，呢個咧其實亦都同我哋民意研究所成立嘅時候嘅一個想法，就喺現在實踐咗出嚟嘅。咁就其實當時嘅想法亦都未知道有咁嚴重嘅修例事件啦，咁樣。 咁啊，喺研究所成立咗嘅时候咧，我哋就谂，我哋有一个公民社会，我哋叫自己做良心企业。咁啊，我哋第时要做嘅事情咧，其实我哋好想由公民社会，亦即系市民咧，去话俾我哋听应该做定应该唔做，或者应该点样做。咁當然我哋做開嘅好多民意調查二十幾年呢，我哋就堅持咁樣做。但堅持咗做呢，其實我哋用眾籌嘅方式睇下市民支唔支持嘅咁樣。咁現在市民係非常之支持啦。咁但我哋呢亦都想啟動另外一個想法，就係話如果市民自己係有一啲提問，有啲嘅事情好想知道整個社會點諗嘅，而呢啲問題咁啱啦，又唔喺我哋定期調查裏面，又唔喺我哋同合作機構一齊做嘅調查研究裏面。咁市民係可唔可以去提出俾我哋做呢？咁我哋結論係話，不如試下啦咁樣。咁所以就開始咗我們香港人呢個計劃。咁佢有個複雜性，不過簡而言之咧，我哋就會係話，如果有眾多市民講俾我哋聽，佢都好想問一條問題嘅，咁我哋而家定咗係一個所謂一萬人呢個基準啦，就喺任何市民提出，然後呢有得到一萬市民呼應咧，我哋係必然用資源去做嘅。咁但係除咗話去到一個咁關鍵性一萬個市民都話想問之餘咧，我哋都好想開展一個系統咧，就不如市民自己就話俾我哋聽，當佢想起有啲問題想問，就話俾我哋聽，然後我哋又將佢稍為用一個學術專業方法係調教一下，即係覺得係可問嘅一啲調查咧，咁就再講俾一般市民聽。有你投票啦咁樣，咁呢個制度咧，我哋就開展咗。咁喺過去嘅幾個月咧，都有好多市民嘅提問咧，係好有意思嘅。 我就係想知道咧，究竟你哋收到幾多呢啲嘅問題咧？咁同埋你印象中即係比較有趣啲啊，或者即係比較深刻印象啲係咩問題咧？ 嗱，我哋就發覺咧，一個計劃起動咗之後咧，尤其是初期咧，就好多市民咧，即係好認真咁啊，捐窿捐啊，揾下即係邊度有我哋嘅電郵地址啊，咁啊去即係郵寄一啲問題俾我哋。咁市民當然都係門外漢啦，咁所以佢哋俾我哋嘅所謂題目咧，有啲時候係就好難問嘅，有啲時候又好複雜嘅。但喺呢一啲收集到嘅，而家計起上嚟咧都有成百幾條噶啦，即係曾經見過嘅。咁咧呢啲題目裏面咧，都某一定程度上反映到市民嘅關注，因為有啲市民佢唔知道其他人都係諗緊呢條題目，咁啊即係同一時間就話俾我哋知好想問。咁就喺過去幾個月咧，明顯地呢、這個反修例事件咧，牽動咗好多市民嘅情緒同埋佢嘅關注，所以我哋收到好多好多問題咧，都係關乎到呢件事情相關嘅，譬如警隊方面啊，一啲事件上邊啊，佢哋覺得有冇發生過啊，佢想知道其他市民點諗，咁所以呢一啲題目咧，我哋係收到唔少嚇，咁就呢個亦都係喺今次嚟講咧，我哋可以話即係收集數據，即係收集題目意見的時候，某一定程度上都是掌握到少少一個民意的脈搏，雖然那些問題有些很多都是沒用到的。 我見到呢，就是你們這個的倡導計劃，其實很多的問題呢都是跟市民對於警隊的信任有關係的，包括一些很爭議的事件，很觸目的事件。包括在你們的先導計劃裡面，其實是有兩條問題，包括认唔认为721嘅元朗事件啊？市民认唔认为咧警方同黑社会有合作吓？咁啊，结果咧就系有61%至到66%嘅市民咧系赞成咧系警黑合作所谓吓。咁而另外有条问题有问啦，有啲人咧就话警察之中混入咗中国公安或者武警，就问市民咧几相信呢个嘅讲法，亦都有过半嘅，有59%至到62%嘅市民咧系几相信以至好相信嘅。之后去到11月啦，亦都有一啲嘅问题咧，系都同警方信任度有关系啊，包括就系831太子站个事件，究竟警方有冇隐瞒事实咧？咁啊，警方系隐瞒事实啦，咁啊，你有几赞成呢个讲法咧？结果咧就系赞成同埋好赞成嘅市民嘅比例咧就系62%吓，咁而咧去到话新屋岭啦。有些人说呢警方在新屋岭扣留中心有性侵犯被捕的示威者，结果呢亦都有过半，有53%的市民呢是相信。 咁所以咧都見到今次呢個嘅計劃都好似見到好多市民嘅一啲嘅諗法或者猜測咧，喺呢個民喺呢個調查裏面咧，可以見到佢哋相信嘅程度。咁雖然咧之後咧，即係譬如警方都有好多嘅逐一嘅澄清啦嚇，包括唔同嘅事件，即係包括佢哋即係認為未有呢啲證據啊，或者係八三一太子站事件已經講咗好多次嘅記者會啊，已經話咧係冇人係喺裏面死亡啊等等。但好似咧都未能夠喺呢啲嘅民意調查，你見到咧未能夠釋除市民嘅疑慮。 嗱，呢一個我們香港人呢一個計劃咧，其實個主要嘅程序咧係題目係來自市民嘅，咁所以市民關心嘅頭先你講啲事件嚇，即係七二一啊、八三一啊，或者其他關於反修例事件都有好多好多嘅事情啦，或者日期啦，咁就明顯地我哋收到嘅題目咧，就發覺市民係好關注。好啦，好關注嘅時候，佢哋會想知啲咩咧咁樣嚇。咁喺題目，我哋經過督導委員會嘅商討，然後咧亦都檢視完之後，覺得呢種係可以叫做用民意調查方式問嘅。咁頭先你都即係講過好多題目啦。咁我諗呢啲題目最後出嚟嘅結果咧，其實都係市民本身相信與不相信，或者係佢哋嘅觀感嚟嘅。因為喺呢幾件事情裏面，譬如市民好明顯咧，好多市民咧係相信。即系唔单止估计，佢哋相信有警黑合作嘅咁样吓。咁嘅时候，是否实事咧？我哋做民意调查就要好小心啦，因为大家嘅观感可能全部都系错嘅吓。因为99%都系错嘅，事实只系得个人啱啫吓。唔紧要，我哋当我哋发现到原来咁多市民系你又当佢系误信咗一啲事情啦。咁呢一个好多人误信呢件事情咧，本身系一个事实嚟嘅。呢、這个事实咧系需要澄清嘅。是不单单是好像现在我们看到就警队都有他的记招，有他的发言人去解释事件，但明显地是未得到说服，未能够说服市民的。所以这个列在民意调查里面是找了出来，市民相信了一些事情，如果那些事情不真实的话，怎样才能够令到市民释怀呢？我们在很多调查里面看到了，不是靠警方的发言人佢讲嘅说话能够说服市民去改变佢嘅谂法，似乎就好清楚啦。就有独立调查委员会去还一个事件嘅真相。咁嘅时候咧，可能如果他朝一日呢、這个委员会能够成立，亦都就呢啲事情有所判断，然后到时又再去问市民咧，可能成个观感系唔同嘅。但如果呢件事从来唔得到澄清嘅话咧，咁啊只能够话。呢一種嘅市民嘅觀感咧，係持續地發展落去，同埋記錄咗喺歷史裏邊咧。就算佢係錯嘅觀感咧，佢對一個社會嘅管治咧，對一個社會嘅發展咧，都係影響得好大嘅。 嗯，頭先講開呢個獨立調查啦，咁其實特區政府咧都係多次咁去拒絕去成立呢個獨立叫調查嘅委員會，咁反而咧就係而家就倡議緊咧就成立一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咧，咁就希望咧就揾出而家香港社會裡面嘅深層次矛盾啦，同埋今次風波咧所背後所聯繫啊，或者係一啲背後嘅原因等等，咁民意調查。你又覺得會唔會係今次嘅一個出路咧，或者係一個檢討可以擔當一個角色喺度咧？咁即係譬如話，將來有獨立檢討委員會嘅時候，會唔會都希望佢哋可以參考你哋嘅民意調查咧？ 嗱，我當然覺得科學嘅民情研究，包括民意調查，其實我第二啲嘅工具嘅。其實用得好嘅話咧，即係發揚到科學與民主呢兩盞明燈嘅話咧，係一定能夠幫到社會嘅，尤其是香港社會嘅。問題係幫到幾多，同埋點樣幫？嗱，譬如我哋講緊頭先講嘅一啲市民嘅認知啊、誤解啊，或者係獨立調查委員會應否成立啊？其實我哋喺過去幾個月咧，其實都做咗唔少嘅研究調查，甚至係喺一個民情報告，我哋嘅民間民情報告裏面咧，都寫得好清楚。其實什麼是深層次矛盾咧，都有所分析嘅。我哋所指嘅層次深層次矛盾，就唔單單頭先話成立委員會或者唔成立委員會，而係覺得整件事咧係市民覺得自己嘅核心價值，包括係自由為主。 然後是法治、民主等等，這些核心價值呢是似乎是得不到保障，而且好像受到侵蝕添咁樣，咁所以先至牽動到很多市民的一啲嘅反感啦，一啲嘅憂慮啦，咁呢啲就是深層次矛盾，亦都是在研究的角度咧，我哋顯示到出嚟嘅啦。咁但係你會話有冇用咧咁樣？咁就要睇從政者啦，我意思就是特區政府加埋中央政府啦，能夠點樣去看待呢啲嘅發言，同埋佢會唔會真係喺呢個所謂深層次矛盾裏面，譬如自由主義相對於家長主義、愛國主義相對於一種普世主義，佢點樣去定位自己呢？如果佢覺得呢一種深層次矛盾喺佢嚟講咧係一種生死存亡嘅自己政權嘅生死存亡，佢當然唔會讓步啦。如果真係咁樣去嘅時候咧，你喺再浮面少少講嘅，而家應該做啲乜嘢事情啊？成立調查委員會定係檢討委員會啊？呢啲其實係屬於枝節嘅。咁我會希望最好就係大家能夠好認真咁用一啲比較科學啲嘅精神去判斷翻而家嘅深層次矛盾係乜嘢嘢啦。 嗯，讲开你哋嘅民情报告咧，其实你哋早前都系为住呢个嘅修例风波咧，系发表过一个嘅民情报告噶。咁我见到你哋咧，唔单止系用上咗一啲嘅民意调查嘅一啲数据啦，咁仲有譬如埋分析埋一啲嘅社会事件啦，以至到呢个嘅譬如媒体啊或者网络上面嘅一啲内容分析嘅。咁其实你呢个都几系一个都几多唔同角度嘅一个叫做研究嘅报告咯。其实系咪都可以建议政府参考你哋呢啲呢个呢框架或者去到做呢啲嘅检讨咧？ 嗱，我哋既然做咗呢个都几仔细嘅研究，亦都系好多角度去尽量分析嘅研究咧，我哋当然就希望各界包括政府咧能够重视，同埋起码佢要諗下里面嘅分析对定错而有所回应啦。我哋希望有呢个实际嘅用途。你剛才講得好啱嘅，就係話呢一個民間民情報告咧，其實我哋係同公民實踐培育基金一齊合作做嘅。咁所以喺七月構思嘅時候咧，都已經諗緊，當時唔知道呢個事件係發展得咁耐，而且而家都未完啦嚇。咁喺當時嘅構思咧，只係話曾經我哋都寫過民情報告嘅，就係喺佔中事件之後咧寫過民情報告。當時2014年底、2015年我哋完成個報告，所以我哋而家就將當時嘅民情報告框架盡量擺翻落。包括我们分析民意调查各种民意调查的数据，包括我们分析在市民上街，有时是联署等等，都是一种民情的表现。我们尽量是分析每种渠道得到的民情。不过今次有少少不同，就我们加多了一些章节，就发觉运动发展到现在，一种的媒体，尤其是新兴媒体，它起了一个很新颖或者很不同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都有一个章节去分析它们。分析完之后，细的结论有细的结论，大体也有大体的结论。但是简而言之，如果我们讲深层次矛盾，刚才已经讲了一些价值上面的一个矛盾，但在这个运动的运作或操作上，我们的而且发现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没有大台。没有大台这个概念亦都透过现在新兴媒体，你是看不到个所谓的主力或者一个主要领导。但某程度上你又不可以忽视，就是我们是有意见领袖的。就算是一个社交媒体里面都有一些无形的意见领袖的。所以亦都有它的道理在这里。所以我想我们的分析呢，就是尽量去看有今次事件的独特的一面，亦都有佢可能大家思考嘅深层次嗰部分咧，就原来贯穿住上次2014、2015年开始咧反修例，其实都系贯穿住嗰个运动嘅。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即系浅处有浅处睇，深层有深层睇，然后亦都希望从多角度分析到民情之后咧，就起码我估如果特区政府、中央政府可以用得着就最好啦。否则的话咧，起码国际社会了解香港咧，都希望能够有帮助。 睇翻咧，你哋香港民意研究所咧，咁系脱离咗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之后咧，咁其实都有呢啲唔同方面新嘅一啲研究方向啦。我亦都见到咧，你哋有一啲其他唔同嘅一啲计划系推出紧啊。咁包括咧就系区议会选举之后咧，你哋咧就系计划咁做一个 民主社區互助共融的一個計劃，咁就話咧就希望透過一啲嘅，譬如係民主嘅方法啊，去叫做即係重新係讓社區去到交匯融合啊，同埋咧就係凝聚啊咁樣。咁而咧都話由社區開始咧，用一個科學民主精神去重建香港。但係聽落咧就，究竟同你哋即係做開嘅民意研究，有啲咩關係呢？好似比較似係一啲社區計劃多過係你哋民意研究本來做開嘅老本行。 你又可以咁睇，不過我哋喺寫呢個計劃書嘅時候呢，其實就係已經諗得相當遠，同埋都某定程度上嗰啲所謂深層次矛盾呢，就希望用個簡單方法呢可以有所開解。其實如果1124嘅區議會選舉唔係得到現在我哋見到嘅結果嘅話咧，這個計劃書係唔會出現嘅，因為我自己都比較悲觀，因為好多民意調查、好多數字其實都好多年啦，亦都喺近幾個月內都好似冇乜作用。咁但係喺區議會選舉之後咧，的而且確見到一個新嘅形勢。而我是講得正面一啲嘅，我唔係講緊一個政治角力方面嘅角度去睇。我覺得新形勢咧就是、一個新嘅機遇咧，就係話，如果大家喺基層嘅角度、一社區或者係選區嘅角度，唔知可能呢個係一個歷史嘅偶然啫嚇，佢哋選咗一啲係相對係對民主嘅訴求係高啲嘅代表咁樣嚇。既然都選咗出嚟啦，可能係反叛勝選嘅嚇，咁但係點解唔好利用呢個機會呢？利用呢個機會嘅意思咧，就係話嗱，頭先講一啲嘅民意研究方法啦，我哋講嘅民意調查，大家好熟悉，但其實裏面有好多科學方法嘅，有啲係社區小選區小社區做嘅民意調查啦，有啲係商討嘅活動啦，係科學嘅商討，唔係話居民大會坐埋傾下偈嗰種。有啲係網上嘅，可以令到年青人啊參與多啲嘅。然後當然我哋成日都講，真係需要用民主方式去表決一啲議題嘅時候咧，有全民投票嘅概念啦咁樣。嗱，呢啲係我哋啊做咗好多年嘅一啲嘅功夫或者啲工具。我哋就好想透過今次嘅機遇咧，就講俾首先係區議員聽先。唔單單係民主派啊、建制派啊、鄉事派啊，我哋全部都咁講俾佢聽。如果你能夠把握呢個機遇，去重新凝聚你社區裏面嘅居民或者選民咧，呢一個好好嘅方法。因為以往嘅蛇齋餅粽可能都成功，但係咧，你慢慢會見到年青一輩咧係唔受落嘅，同埋有好多嘅民主訴求啊、社區訴求啊，根本就唔會透過傳統嘅方式去表達嘅。咁所以，既然而家在位嘅區議員好快就會上位啦，咁樣嚇，佢哋有一種新嘅思維，我就會希望佢哋咧能夠結合我哋做到嘅以前嘅一啲嘅方式，結合一種新嘅開放啲嘅心態，就係能夠喺社區嘅層面咧建立一種嘅民主精神、民主制度。又慢慢再講遠啲，因為我係講緊小社區、小選區啫。但係選區、社區結合埋可以一個大嘅社區或者大嘅區議會，然後大家而家再講緊啊，第時嘅立法會選舉啊，或者特首選舉啊，或者再遠少少嘅香港嘅民主進程啊，我就覺得嗰啲係相對遠少少同埋高層次少少。當然大家可能都需要努力，但是既然有这个机遇，为什么不在自己社区做了可以做的东西呢？那我们就希望透过我们的技术转移，我们的经验去做这些培训功夫，就透过这个民主社区计划推广出来。 最后倾翻你自己个人和机构的一些发展先。那你自己就在今年的是不是五月了，就是离开港大，就是另立这个香港民意研究所。 七月 的时候。咁其實可唔可以比較翻兩者咧？即係以前喺港大係隸屬於港大裏面工作，同埋而家叫做獨立出嚟做一個獨立嘅研究機構，嗰、那個嘅工作或者係運作嘅問題啊，有冇啲咩唔同咧？咁而另一方面，如果即係而家唔係一個港大嘅名號之下，咁其實譬如話見唔見到你哋做嘅調查嗰個嘅反應啊，市民去接受嘅程度啊，或者公眾嘅評價等等，你覺得會唔會有分別？ 嗱，我哋都係我自己都係學習之中，即係經過咗六個月啦。有很多的事情發展呢，可能話是預計之中，但有太多呢是預計之外，包括是社會突然間在這六個月裏面呢是變得這麼快，變得這麼急。我自己看呢，就是在當年在大學裏面工作，現在是離開了大學作為一個公民社會的工作，其實兩者都有很多類似的地方，尤其是用一個科學方法、專業精神 其實喺邊個崗位咧，都係做緊同一樣嘅嘢嘅啫咁樣嚇。咁但係喺大學嘅工作裏邊咧，我諗我哋應該係偏重多少少係學術研究啊，幫助其他學者去發掘一啲理論啊，那個元素應該要重一啲。實用科學我哋一樣樣做。但而家我哋去到一個公民社會嘅一個機構咧，我哋反而覺得實用方面係要做多些少嘅功夫。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好似有個笑話，我最近講嘅就是、如果我哋一路都冇離開到大學咧，可能啱啱幾個月前咧，或者幾個即係十一月嘅時候咧，啲大學被封閉封鎖嘅時候咧、根本我哋做唔到落去。 咁呢、這個市民嘅接受程度同埋公眾評價咧，點睇咧？ 暫時嚟講咧，我哋覺得公民社會係非常之支持我哋嘅。咁就如果留喺大學，可能好多政治壓力啊，或者係政治抹黑啊，都會繼續嘅啫。反而而家離開咗之後咧，我好似見少咗一啲抹黑嘅活動或者言論，可能大家唔得閒啦，抹黑其他人啦咁樣。 好，今日多謝曬我哋嘅嘉賓，就係香港民意研究所嘅主席鍾庭耀博士。聽一節交通消息，新聞之後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有交通意外，中快线封闭咗，龙尾喺兴华街。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一带开始车多噶啦。另外咧，喺九龙区因为道路状况，九龙公园径来往方向暂时封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是上香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隧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林朝基话：中央政策仍然支持服务行业，加上贸易战未完全解决，全球贸易仍然放缓，相信中国需要依靠消费和服务拉动经济，预计服务业活动将会持续扩张。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8,189点，下跌129点，主板成交金额484亿几。十大成交额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375.6跌咗7.6，阿里巴巴207.2跌3.4，盈富基金28.45跌1毫，中国平安92.1跌5毫，建行6.73跌2仙，赤子城科技新上市3.25，工行6元升3仙，友邦保险81.8跌3.5，美团点评101.9跌6毫，信宇光学科技134.9跌咗8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系经纬集团、中国智慧能源、中国优通、万星控股、中国绿岛科技。五大跌幅股份系益美国际控股、基石金融、华星控股、世纪建业、日成控股。上证指数收市报305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0点，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87，日元108.58，瑞士法郎0.968，澳元0.701，加元1.303，新西兰元0.673，人民币6.96，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22。港金现价报14,150元。比上日收市升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2.84美元，卖出1523.25美元。港汇指数系105.9，跌咗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咧，头先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咧就有意外，仲系塞车噶，龙尾塞到去大角咀枫树街附近啊。弥敦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因为有意外啦，咁啊塞车嘅，龙尾去到大角咀枫树街附近。窝打老道沙田近住浸会桥面嘅快线咧，亦都系有意外，塞到过咗亚街老街噶啦。窝打老道沙田咁啊。 近住九龙塘浸会桥面快线有意外塞到过晒亚加老街。青山道去旺角咧，之前近住营盘街都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咁系多车啲嘅啫。咁另外龙翔道荃湾咧喺黄大仙中心咧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好快清咗场，咁大家沿住呢个龙翔道荃湾咧都系非常多车噶，慢车嘅龙尾排到去九龙湾观塘道近住德福花园附近嘅。隧道方面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系东九龙走廊比较塞车，龙尾去到上香道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隧道入口，而龙翔道支路咧就多车，咁啊加上之前黄大仙中心嗰度有意外啦，慢车嘅龙尾去到九龙湾德福花园附近，大老山隧道沙田咁啊九龙入口嘅龙尾都好长啊，去到益京中心，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咧，咁啊九龙入口亦都系多车，龙尾近观塘游泳池，咁啊补充翻九龙区一啲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啦，而家沿住太子道西去旺角咧，近住弥敦道一路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旧机场油站咧，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嘅。尖沙咀嗰度咧有道路状况啊，所以九龙公园径来往方向咧，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嘅。咁啊，本来经过度嘅部分巴士线咧，而家要改道行驶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和斜村一路去到美林村，亦都系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榄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在度執法，你不要去趁热闹阻住他们做事啊！如果有什么误会，被人拉了又或者整亲受伤，就不值得。 我有个同学现在去了那里，我都是打给他，叫他快点离开先。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It is still 2 minutes to midnight。 今年年头，专家认为世界距离末日仲有两分钟。伊朗终止履行核协议限制，北韩持续试射弹道导弹，极地涡船直卷美国中西部。 How dare you！ 2019年即将过去，我哋距离末日是远咗定近咗呢？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New Year Eve today.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就除夕啦，听日就到新嘅一年啦。今日咧，小叔想同大家讲咧倒数英文咧 countdown 啦，当然大家都知道嗰个发音，我点样可以读得好少少咧 ？OK， 大家听我读多次，系 countdown， countdown。咁啊，串法当然系 count， 跟住 down， OK， countdown 而唔系countdown 或者 countdown， OK， but it's countdown。两个咧都系有同一个元音，个元音就系咧所谓一个双元音啦，就系、是、一个 ow ow ow ow ow 咁样，先 a 后 u，OK， 所以变咗 ow ow ow， 后面 followed by an n sound and it becomes own own own， so we have down， it's not down， 唔系 down， 唔系 down， OK， but it's down down， so up and down。Up and down, go down, so down. 而 count 咧加咗个 t 音喺后面， 個 T 音未必一定要讀出嚟嘅。如果咧後面直接好快連住第二個字嘅時候，但係咧我成個音節咧會縮得好短同好快好急嘅。So countdown, countdown, countdown。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傍晚的6:44啦，亦都是2019年最后一日的自由风，自由风呢有陆宇光和邱子勤在这 里。啊，大家好。 你好你好。那这样我们都讲一讲关于过渡性房屋啦。咦，邱子勤啊，近排咧，好似都有唔少嘅地產商咧，係有意思去到捐出一啲嘅地咧，去到做過渡性房屋。嗱，尋日咧，匯德豐咧就宣布啦，就會借出呢個50萬平方尺嘅土地咧，去到興建咧就超過2000個嘅過渡性房屋。咁嗰啲嘅房屋咧，就將會係即係譬如係開放式啊、一房啊、兩房啊、組裝合成興嘅模式嚟到興建嘅。咁就話咧係嗰個地方咧就分佈去到大埔啦、屯門啦同埋東涌嘅一啲地皮，咁話會借8年咧就興建咧就超過2000間嘅過渡性房屋，預計咧可以俾到6000個家庭或者係超過20000名嘅人士咧去到居住。咁而咧其實咧唔係匯德豐咧就並不是第一個咧去到捐出土地做呢個嘅過渡性房屋嘅地產商啊。咁早前咧已經有新世界啦同埋恆基咧都分別咧係已經係出咗手咧去到捐出一啲嘅土地出嚟噶啦。邱志勤啊，你又點樣分析呢個嘅社會現象咧？ 咁當然啦，即係睇翻呢一個咁嘅捐地或者借地嘅行為啦。咁似乎都唔係一個個別嘅地產商啊，即係佢覺得啊，係咪應該要負啲企業責任嗰個嘅行動嚟嘅？咁你睇翻頭先都提過啦，其實匯德豐嘅借地計劃其實都唔係第一個啦，其實之前都有其他嘅大型地產嘅發展商，佢哋都有一啲即係借地甚至捐地嘅計劃嘅。咁似乎都係配合翻政府，即係林鄭之前即係喺施政報告提出嗰個目標啦，就希望喺3年裏面咧提供10000個呢啲即係社會房屋或者臨時嘅呢啲嘅單位嘅，咁當然啦，即係亦都配合咗而家近呢半年嚟嘅社會事件，咁當然由即係北京甚至即係去到特區政府，咁當然政治問題佢哋就似乎就冇諗住解決啦，咁似乎都係將而家嗰個社會矛盾咧，就係理解成一個啊，係咪啲人啊冇屋住，所以咧上街咧，咁啊似乎都係用呢一個一貫嘅思路，咁既然係咁思路咧，咁當然各大地產商都要交數啦。咁似乎匯德豐都係配合翻呢個所謂主旋律啦。 嗱頭先講到話阿林鄭月娥嘅房屋政策咧，就喺上年公布嘅即係所謂6招嘅房屋政策啦。咁當中咧就係定咗一個目標咧，就係話嚟緊嗰3年咧就要興建10000個嘅呢個過渡性房屋。咁而家咧就已經有3個地產商咧已經係分別咧先後去到捐出一啲地咧去到興建呢個過渡性房屋啦。咁其實咧數下都應該咧有係8000個過渡性房屋嘅單位咧可以已經係有一個咁樣嘅供應咧係見到噶啦。咁亦都係有啲記者就問尋日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啦，咁就講到話啊會唔會？ 啊，起下起下，即系越嚟越多地产商去到愿意捐出，会系超额完成啊咁样。咁啊，陈凡就话咁，梗系希望超额完成啦。咁啊，因为其实而家都有接近咧12万户嘅人士咧。市民咧係住喺所謂不適切嘅居所啊，即係都包括劏房呢啲嘅單位啦。咁所以其實政府而家話要計劃興建10000个單位過渡性房屋咧，都仍然係非常之少嘅數目嚟嘅啫。咁所以話如果更加多嘅發展商或者業主咧，可以提供一啲土地啊或者樓房等等咧，政府咧係願意跟進嘅。咁而政府咧其實亦都係預留咗50亿元啊，係去到資助呢啲嘅過渡性房屋嘅計劃。咁佢哋而家就喺立法會度討論緊啦，咁其實呢個嘢都係加碼嘅，因為之前嗰個目標呢就係話20亿嘅啫，咁而家呢就係去到今年嘅施政報告呢就再將呢個嘅過渡性房屋嘅資助呢加碼至到50亿啦。咁至於剛才呢你都講到話即係發展商嘅一啲社會嘅考慮或者即係對於社會環境嘅考慮啊，都會有一個諗法，就係話之前咧都有啲嘅內地嘅媒體咧去到批評過香港嘅地產商係咪話即係叫做造成咗高地價嘅一個情況出現，令到香港出現呢啲嘅矛盾咧咁。咁所以會唔會都同今次有地產商願意捐地有關係？ 係啊，當然大家明白咧，即係地產商囤地咧就唔係一朝一夕嘅事㗎啦。特別喺新界，即係有啲地產商有大量嘅農地係囤積咗。咁啊，咁多年，即係當然香港嘅房屋問題都唔係今年嘅事啦，一路都即係都有一個嚴重嘅問題。咁劏房户啊，嗰個擠迫問題，大家都關注。咁點解啲地產商忽然之間大發良心咧？咁大家對香港嘅地產商相認識，咁當然都明白佢哋點樣做生意噶啦。咁忽然之間點解會即係會你不明白背後去捐地又好，借地又好，咁當然背後其實都係涉及咗其實好大量即係一個潛在嘅金錢喺裡面，因為不但止個土地嘅使用啦，甚至即係有啲地產商都話會包埋興建，甚至可能對一定嘅資助。咁你點解背後有佢哋有呢個考慮，願意有呢一個咁樣嘅投入咧？咁當然好明顯，即係頭先講嘅，即係北京方面嘅一個壓力，都應該係好大嘅關係嘅。 我哋电话是1872311，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的过渡性房屋有地产商捐地做过渡性房屋有意见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加入讨论的。咁既然呢即亦都讲到话今次汇德丰捐地呢是会俾非牟利机构包括是社联啦同埋乐善堂呢去到做这个过渡性房屋嘅时候呢，我哋电话旁边亦都请嚟呢社联嘅社会房屋共享计划项目总监何俊杰一起倾下。何俊杰你好。 系你好， 嗱，而家咧就汇德丰话会捐出50万平方公尺嘅土地啦，借出期系8年啦，咁系分布喺大埔啊、屯门、东涌呢啲嘅地皮嘅，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反应系点，同埋嚟紧嗰个嘅工作时间表又会系点啊？ 我哋都好欢迎咧，即系发展商啦，汇德丰咧系将即系咁多土地咧系可以捐出嚟，系去做过渡性房屋啦，因为依家基层街坊嗰个嘅住屋环境好差。咁其實咧，過去以嚟咧，我哋開展咗呢個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嘅時候咧，其實都不時都會有一啲發展商都會提出，就係話，咦，會唔會有一塊地喎？會唔會你哋都會起一下樓啊？咁樣提供一啲過渡性房屋俾一啲有需嘅人啊？咁樣係，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就去到現在啦。咁開始可能政府喺資金上面啦，即係有過渡性房屋嘅基金啦，咁同埋佢都大力去專針引線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咁就見到越嚟越多一啲發展商拎出去啲閒置嘅地方俾我哋去做一啲過渡性房屋。咁呢一個項目咧，即係我睇到就係即係匯德豐俾我哋係有8年嗰、那個即係土地啦咁樣係。咁其實咧，我哋都要睇一睇究竟個土地要點樣去處理嘅。咁喺初階上面咧，其實因為個土地我估啦，應該都係喺一啲新界嘅地方，其實都要過城規會嘅，咁所以要做一啲規劃嘅申請，將16嘅 application 轉變少少個用途啦。咁另外咧，亦都可能個土地上面有啲少許嘅平整，咁好彩咧，佢願意咧係做一啲初步嗰個土地嘅平整，令到咧呢件事容易啲推展嘅。咁處理咗之後咧，我哋先至再去評估同埋申請錢啦，去做一啲嘅設計嘅工作，然後跟住先至會起。嗰度大概我都預咗可能年幾嘅時間咁啊。 其实都想问翻咧，即系呢个50万平方公尺嘅土地，俾你哋社联同埋九龙乐善堂去到做过渡性房屋，其实个规模，你觉得系咪你哋能够承担得到咧？你哋会你哋够唔够资源人手去到规划呢个过渡性房屋嘅工作咧？ 依家咧，其实我哋睇翻呢个嗰、那个嗰块地啦，咁佢建议就系话，会提供到成有2000个单位，咁俾我哋咧以前即系响市区闲置用地去起一啲组合社会房屋咧，系比较大啲嘅。咁但系好彩我哋都累积咗一啲嘅经验，点样去用一啲组合嘅房屋咧，去提供过渡性房屋。咁所以咧，我哋都约即系都知道大概嘅程序系点样嘅，都有啲烦嘅咁样系。咁喺成個過程裏面咧，當然一定要係有運房局嗰個專責小組去幫手協助呢樣嘢嘅。咁同埋依家咧多咗有基金啊，即係有過渡性房屋基金啦，又或者係關愛基金咧，係去撥款資助做呢啲工程同埋購買啲櫃咧。其實就比我哋一開始最早嘅時候嘗試做嘅時候咧，就容易咗少少嘅。咁啦，好啦，人手嘅部分咧，其實聽說咧，佢哋嗰個基金咧都會有一啲行政嘅費用，即係包括咗項目管理嘅費用俾我哋嘅。咁我哋咧就都想睇一睇，就係究竟夠唔夠啦咁樣係，因為佢仲未 launch 出嚟咁樣係，都要過呢個立法會等等嗰啲嘢。咁我哋希望足夠啦咁樣係，去承托到做呢個咁稍微大嘅一個工程嘅項目咁樣係。咁至於你話咧？究竟200个单位容唔容易系去分配出去呢？咁其实都好睇嗰个地点。咁样个地点 2000个单位系咪？ 系2000个单位，其实都好睇个地点。如果个地点呢，其实系即系方便嘅，有交通配套嘅，咁其实我哋都啲服务机构都容易系去做到个分配啲单位俾居民嘅。 咁你哋用咩嘅准则咧，去到配对呢啲嘅过渡性房屋单位同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呢个系咪已经系谂好咗嘅一啲机制去做噶啦？ 其实咧，我哋都系嗱呢一类型嘅房屋咧，其实都系一啲我哋做紧嘅一啲组合社会房屋啦、过渡性房屋啦。咁我哋嗰个对象咧，都系轮候紧公屋3年或以上嘅批，又或者去住紧一啲好恶劣环境嘅。咁可能未必係響輪候緊公屋，但係咧服務機構其實會因應住佢嗰個即係收入啊，又或者佢嗰、那個譬如有冇細蚊仔嘅情況咁樣，有冇物業等等嗰啲嘢咧，去衡量究竟個住屋需要，然後會即係安排佢入住嘅。咁所以咧，我哋大底上咧係有一個嘅原則咧，係去俾服務機構咧去甄選啲居民去入去嘅。咁呢啲準則咧，其實根據翻我哋依家做緊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咧，已經係。即系已经系实践得比较即系完备啦，呢度系。 另外年期方面啦，就而家汇德丰就系借出咗呢块呢啲嘅地皮咧，系8年嘅。咁但系8年嚟讲，如果你要话去起一啲嘅组装屋啊，以至到去配对一啲嘅住户入住啊，咁其实好系咪足够时间咧？系咪足够时间做到你心目中所想嘅服务咧？ 好。嗱，咁咧就因為啲牽涉咧，頭先講到啦，就係呢啲係可能係新界嘅土地，咁佢要過城規，咁同埋有少少土地嘅平整啦，咁樣係嗰度係有個行政嘅程序嘅時間嘅。咁如果再做埋設計啊，同埋建築咧，我估都要即係夾埋呢兩部分咧，可能都要2年幾嘅時間。所以剩翻咧，其實我哋估計剩翻5年啦，5年到咁。咁如果5年到嘅。咁啲街坊，我諗係最多做到2轉，即係如果係至少過渡性房屋住2年嘅2轉，咁所以咧嗰、那個時間咧其實又唔係太長嘅，因為牽涉咗好多頭先嗰個處理行政嗰部分。咁我哋覺得咧，即係都嘗試啦，因為呢塊地都比即係政府啲地咧5年嘅時間都長啲，咁所以我都希望嘗試下究竟即係做落去究竟得唔得啦？咁係因為都想多啲街坊可以住到屋啊嘛。可能將來做完，即係6、7年嘅時候，覺得即係幫助咗好多人嘅時候咧，而嗰塊地咧，亦暫時未有用住嘅，佢可能會繼續 renew 佢哋嘅租期俾我哋咁樣。咁所以我哋即係希望，當然我哋希望長啲啦，咁樣係。咁但係我哋希望一路做嘅時候，一路咁樣去改變呢件事咁樣。 另外咧，即係過渡性房屋嗰個概念就好重要，過渡啦。咁但係，譬如即係可能先你都提過，可能會假設啲租户咧，都可能係 大約租兩年左右。咁其實你哋有冇特別再同即係政府嗰啲即係討論，即係點樣跟進呢一班即係入住過渡房屋嘅居民？因為佢哋可能佢哋嘅租約係兩年，咁之後咁佢哋點算咧？係咪即係政府其實會有一個即係一個之後一個比較長遠嘅房屋嘅居住嘅安排俾到佢哋，定係點樣嘅咧？ 依家咧，暫時我哋譬如好似我哋搞一啲唐樓嘅過渡性房屋啦，咁發展商又好，或者一啲小業主都好，俾我哋嘅年期都兩至三年到嘅時間。咁點樣處理呢？咁喺個過程當中咧，其實我哋就有社工啦，希望提升佢嘅能力，咁同埋咧多啲建立佢哋多啲嗰個嘅鄰里互助關係咧，多啲支援咁樣係增加佢哋嘅信心同能力，希望應對到出邊嘅。咁我哋咧係希望做多啲服務去處理呢部分。同埋咧，響 follow up 嗰個工作啦，即係話佢哋需要遷離，始終都未必真係上到公屋嘅有陣時係，咁我哋就會睇下佢進入翻私人市場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啲困難咁樣啦？咁我哋社工都會 follow up 佢嗰個情況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再有一啲所謂政策上面嘅改變，就銜接得好啲咧，咁呢度要再傾啊。究竟咧，即係譬如會唔會話租俾我哋比較長時間啲嘅五至六年咁樣，然後跟住咧就接駁得好啲，跟住可以入到公屋咧，嗰、那個牽涉到個政策嗰個問題，咁我哋會再同政府咧去傾咧，慢慢發展嘅時候，可會唔會做咧嗰、那個銜接係會無縫少少。 嗯，仲有仲有一分钟咧，咁想问一下咧，你哋即系而家汇德丰系邀请咗你同埋系九龙乐善堂喺度营运呢个嘅项目啦，将来有冇可能有其他嘅机构去一起加入合作咧？包括譬如房委会或者房协咁样咧？ 哦，其实依家咧，譬如汇德丰咁样，佢系帮我哋即系俾啲地啦，咁同埋做一啲前期嘅工作啦。咁其实响施政报告亦都讲到啦，就系话。有一啲嘅設計嘅工程或者一啲所謂項目管理工程咧，其實 URA 嗰邊市區重建局啊，或者房協啊，甚至係呢個建造商會都會提供協助嘅。咁所以佢哋都可能有機會咧，響幫手做一啲即係個項目管理工程嗰部分嘅。 OK， 咁佢哋都有機會啦，咁係。咁所以我哋即係呢啲項目咧，都係一啲跨界別嘅合作嘅。 好啊，唔該曬何俊傑，多謝你。何俊傑咧就係社聯嘅社會房屋共享計劃項目總監，我哋電話18723111。 被困民众同埋旅客喺沙滩暂避。网上图片显示，受到大火同埋烟尘嘅影响，天空呈现一片血红色。部分人戴住防毒面具，有民众话已经准备好落水避难。州长话可能要海军提供粮水同埋电力。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听朝早天气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和暖。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火炭路快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啦，仲系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松苑。另外喺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旺角警署慢线嘅意外咧，仲系处理紧噶，一带车多，经过嘅时候啦，请你小心。另外九龙区因为有道路状况啦，九龙公园径来往方向仍然是封闭紧，部分巴士路线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是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是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队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啦，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些少。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啦，就排到近宋皇台道。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道道的龙尾啦，在军营。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翻去沙田啦，就相当之多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 Megabox， 而将军澳隧道翻去将军澳啦，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主要咧就是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 彩虹村启业村中间的位置是车多的，龙尾就排到去上怡道。另外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都是有龙尾的，排到去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大榄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19年， 至少到外表多风光。可爱的是有人迎住流汗。 纵使我哋面对不同嘅困难， 愿望就是明天，世态变化万千。 2020年，我哋继续向前。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与你期待更好嘅一年。 老公，你睇下呢单新闻，有人因为同人哋嘅意见唔同，俾人打到头破血流。好彩有人报警，警察及时赶到，唔系就惨啦。 唉，其实大家都应该互相尊重同包容，无论系咩原因，都唔应该打人同使用暴力。蓄意伤人系刑事罪，罪成最高刑罚系终身监禁啊！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18723111呢一节咧，我哋讲紧咧就系寻日咧，汇德丰啊地产商咧就系宣布话会捐出超过500,000呎嘅新界土地，咁以象征式嘅价钱咧就租俾呢个嘅非牟利机构咧系8年，咁就系去兴建咧2000伙嘅过渡性房屋啊，咁就同埋咧会负责埋前期嘅开支等等。而睇翻咧就系呢个嘅汇德丰咧就并不是第一个咧就捐出土地嚟做过渡性房屋嘅发展商，咁之前已经有新世界同埋恒基已经系做咗噶啦。咁究竟大家点样睇咧？会唔会都期待去呢啲嘅过渡性房屋嘅落成咧？又或者对于发展商呢个嘅动作有咩嘅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但邱子勤啊，我就见到咧，有啲议员都虽则咧都系欢迎咧发展商捐地出嚟啦。咁但系都有啲人咧去到质疑翻个动机啊。咁話會唔會係叫做有呢個降温，即係為社會氣氛降温嘅情況呢？以至到呢有啲人甚至擔心到呢，就係譬如話而家係捐出土地嚟到做過渡性房屋啦，到好啦，跟住呢就係到有人入住呢，咁就可以呢就係加快呢個嘅基建嘅興建啦，又或者呢係更加易呢去到通過一啲嘅城規去到改用途，第時呢就如果收返的話呢，咁就可以呢有其他嘅作用，擔心呢係一個延後利益啊。你點睇呢？ 當然啦，地產商咧就計算就非常之犀利嘅，大家都好明白到，因為背後有好大量嘅利益啦。咁有幾個即係大家嘅質疑啦，先Ivan 都提到就係可能會有延後利益，即係話會唔會借住，因為本身咧而家嘅地產商佢哋嘅啲特別新界嘅土地咧，往往其實係農地嚟嘅。如果要改變規劃咧，固然就頭先有講過要城規會或者要地區人士冇反對啦。另一方面更加重要。重要嘅就系嗰个基建配套，咁而家会唔会借即系用社会房屋、过渡性房屋嘅名义，咁就可以一就可以就系改变多个土地用途，第二就揾政府过桥，就揾政府修桥搭路，搞晒啲基建，咁到时咧因为譬如今次嘅例子咧系讲紧系借地咧，即系唔系讲紧捐地嘛，咁同埋即使系捐地，大家都留意佢。捐地，咁啲地产发展商无保不落，佢唔系讲全部嘅土地，佢都系选择性地捐部分嘅土地。咁譬如嗰个土地嘅附近，其实会唔会有佢嘅其他嘅即系囤咗啲地喺度，揾呢个嘅过渡性房屋咧？为即系呢个开路先锋等有咗啲基建或者改变咗个土地规划，咁令到帮佢嘅其他附近嘅相邻嘅土地咧。就即係配合佢之後嘅發展咧，咁呢啲都係一個考慮。咁當然更大嘅即係質疑啦。 就是因为其实而家个焦点由社会甚至北京嗰个论述，其实都系针对紧地产商系咪即系香港而家嗰个社会嘅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嘅源头啦。咁啊，佢哋其实都有好大压力，即系可能系改变即系一啲嘅游戏规则，譬如讲紧会唔会？就住佢哋之前嘅囤咗嘅土地，會用政府嗰啲收回土地條例收翻佢咧？喂，咁如果計算過，如果收翻，咁對佢哋嚟講嘅損失好大，咁不如即係揾啲嘢捐咗佢，咁當象徵式交下差，咁保障佢更大嘅利益。咁我估呢啲都係值得大家繼續留意嘅。 我哋電話18723111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咧，一齊傾下啦。唔知跟住落嚟呢位嘅立法會議員又點樣睇今次嘅捐地嘅動作咧？電話旁邊有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柯創成，柯創成你好。 是啊，两位主持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好，对于今次有地产商捐地，即是都不是第一次了，是有总共啦，而家有三个的地产商是捐地做这个的过渡性房屋，你民建联怎样看？ 嗱，我谂咧，其实地产商愿意去即系将啲土地咧攞出嚟兴建过渡性房屋咧，提供更加多嘅单位咧，去解决而家香港当前嘅房屋问题咧。我谂对呢个安排系表示认同嘅，亦都可以实践同埋规划公布嘅项目入边咧，可以更进一步咧去解决而家我哋面对紧一啲居住喺不适切居所嘅一啲嘅市民咧嗰个嘅住屋需求。我认为呢一个做法咧，其实真心话讲系对症下药。是亦都有一個辦法喺短期之內咧，係可以解決到。咁但係個重點就係咧，究竟呢啲過渡性房屋係咪真係能夠喺短時間之內興建好咧？或者往後呢啲嘅安排係咪能夠真係解決到而家香港嘅房屋問題咧？我覺得最為重要嘅。 刚才我哋都有讨论到啦，有啲嘅议员都对于地产商个动机有啲嘅质疑啦，咁包括质疑佢会唔会系为咗即系叫做有利于嗰个捐出土地周边佢自己项目嘅发展啊，又或者系加快嗰个地区嘅一啲嘅基建啊，以至到咧会唔会话真系发展商捐咗地啦？头先邱子勤讲，即系会唔会话就可以减少政府用收回土地条例收佢嘅其他地嘅一个机会咧？等等，好多呢咁样嘅动机猜测咧，就喺社会上面出现咗，你又点样睇啊？ 嗱，其實咧，我對於動機猜測咧，我覺得就唔需要即係猜測太多嘅，因為事實上我相信香港市民睇到咧，而家全港嘅焦點，政府係要解決一啲深層次矛盾咧，房屋係一個重中之重嘅課題。你會見到喺短期之內咧，都冇乜嘢辦法真係可以增加到土地供應。如果連呢啲過渡性房屋嘅方向我都唔去落實嘅話咧，其實睇嚟咧就流於空談啦。第二個，我諗不論機構佢借地好、捐地好，佢嘅動機咧，我覺得當前都係一齊要去解決而家呢個嘅問題。反而我就最關心就係當政府不論個機構捐地好、借地好之後，佢嗰個嘅基建啊、交通配套係咪能夠配合得上啦？而且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政府亦都較早前提出啦，就會有50億嘅支援過渡性房屋基金嘅撥款，要立法會通過嘅。其實而家我反而咧就最擔心就係呢50億係咪能夠真係短時間之內可以即係批得出咧？因為確實你知道要點樣興建都好咧，如果你冇呢個財政資源嘅話咧，其實咧都係停留喺個即係講嘅啫。咁另外就係話睇呢個資源未到位嘅時候，政府係咪應該要更加進取啲、更加大膽啲去諗一諗，去回應而家坊間我哋唔同嘅地方嘅團體都提出，譬如舉例劏房嘅租金管制啦，以至乎到咧係租金津貼。喺今次纾困上面咧，你見到特區政府咧就整咗個叫現金津貼，就俾一啲住喺不適切居所嘅朋友嘅。咁但係總觀我哋大家都要面對現實，就係話我哋如果真係見到啲租金不斷咁樣飆升嘅話，你呢個所謂現金津貼係咪真係咁你如特區政府所講更靈活去幫到佢哋咧？長遠咧，我認為咧租金津貼以至乎到咧個劏房嘅租務管制咧係有必要嘅。如果唔係咧，基本上呢個房屋呢個結咧係好難打得開嘅。 嗱，而家政府就提出有50亿元系预留咗咧，去到俾呢啲嘅非政府机构咧，去到兴建过渡性房屋啦。咁就去咗立法会嘅房屋事务委员会嗰度倾啦。而家倾嗰个进度系点啊？你有冇啲咩关注？ 嗱，其实我自己作为立法会嘅房屋事务委员会主席咧，我深信我哋唔同板块、唔同政党嘅同事咧，对于呢个拨款咧，都应该系支持嘅。因为我哋会见到，如果我哋作为代议士，都唔能够将一啲急市民想急嘅嘢去处理咧，我都讲唔过去嘅。 反而我期望呢，当我哋 housing panel 过咗之后呢，佢仲要去面对公务同埋财委会啦。咁我好希望我哋唔同板块嘅同事各个政党都能够以香港即係呢个房屋问题係大家重中之重嘅课题呢，係尽快。该问嘅我觉得应该要问嘅冇问题。但如果真係有啲问题係能够顺利处理到嘅话呢，都係希望能够尽快通过。因为如果你的拨款因为未通过的话呢，其实个财务安排呢其实是没有办法令到件事可以再行前一步咯。 嗯，但是那怎样去监察这些的过渡性房屋的项目呢？那譬如说即是他们会之后那个的质素会造成点啊，又或者是之后又会给些什么的基建配套给这些的过渡性房屋的地区啊，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我哋去监察呢，我相信香港监察呢个制度呢非常之健全嘅。而家据我所见到呢，其实运房局属下有个专责小组呢，就希望能够拆墙松绑呢，加快唔同嘅一啲嘅部门嘅一啲嘅阻滞或者官僚呢，去让呢件事呢再向前行啦。咁另外呢个过渡性房屋呢，据我而家睇到呢，其实佢都系就委托呢一啲嘅志愿机构啦，譬如类似社联啦，或者啲善团呢去帮手营办嘅。你问我觉得始终呢个营办嘅责任呢，我最期望就系由政府去做返。因为你要知道呢，政府牵头做呢总系有一个责任喺度嘅。咁或者譬如市建局啊、房协啊、房委啊，系咪都可以高度参与呢？咁然之後，我哋而家透過 NGO 去做興建，以至乎營運咧，我哋要諗下辦法，點樣幫呢啲 NGO 咧去解決佢一啲好實際嘅問題。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NGO 咧佢最叻嘅強項咧就係處理一啲叫做譬如社會服務啊，做一啲輔導啊，以至乎做一啲日後嗰個所謂鄰里互助關係嘅網絡啊。咁但係同我講，你要叫佢去負責起樓，去點樣起發，點樣規劃，點樣設計咧？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挑战的。 Okay. 所以我觉得政府这方面要想想办法去帮手。 好，多谢柯颂成，多谢你。 好， 柯颂成就是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来的。我们电话1872311，有王女士在电话旁边。 Hello, 主持人。你好啊，你好。咁我都即係呢个房屋问题呢，我諗真係香港人嘅重中之重啊。因为喂。 係，请讲。 係，因为点解呢，即係唔好再用呢啲咁嘅手段或者呢啲咁嘅数字呢再去愚弄我哋㗎啦。你既然可以攞得咁多钱出嚟，既然佢哋肯话咩借出嚟，你不如直情收地啦。是吧，你做一些实事咯，即是特区政府不要再做这些这么无谓的事情，应该做一些实事，令到我们香港市民觉得我们在这个城市居住是即是安心的。 嗯。 不是说求其说有什么就求其给丁那么多东西啊出来啊，就算叫了一件事。 是，那政府现在都说会用这个收回土地条例，那而事实上即是用一个钱去到资助机构去到做过渡性房屋，会不会比收地起楼快少少呢？ 我想讲一声、 嗯、 既然你资助性房屋都是几年的嘛，为什么政府不可以收了地做买一个远期楼， 就是会快一点咯。 有几快呢、 嗯、 你住得那几年，你又要起，又要左交，你买一个远期楼花出嚟咧，成个楼市已经冚单晒噶啦。 Okay. 你唔需要再去做呢样做嗰样，卖嘅楼花只系点样咧？系百零万，你哋政府担保咗，用九成半嘅按揭，佢只系俾几即系俾十零廿万出，俾几万或者10万蚊出嚟，佢、mm. 可以你唔使起咁大300尺，佢、 okay. 够佢一家四口住。清水房他们已经很开心，其实这些我们全部各个市民都觉得很适合很开心。 明白，多谢王女士电话。邱志勤同不同意王女士所说，即是起到过渡性房屋有地不如收回他们地好过了？ 我估很重要的，即是过渡性房屋刚才有提过，始终的原则性质是过渡性来的，即是你怎样政府，即是你讲到尾，即是你最后交的功课就是你怎样能够长远这样去即处理到那个香港房屋供应短缺的问题。因为你过渡你之后你都要即假设了他们其实是可能两年三年之后都要搬出去给其他嘅市民，有需要嘅市民去入住。咁当然啦，长远嘅咁可能即係大家明白搵土地或者要起楼，如果特别係一啲比较适合嘅房屋或者有好嘅基建，咁当然可能需时嘅。咁当然过渡性房屋估其实一个过渡性安排，点样即係偷啲时间返嚟啦，俾社会或者我哋希望发展商会唔会即係加快去即係供应房屋。咁但如果呢两个缺口依然存在呢， 過渡性房屋是解決不到問題的，即係我估大家要認清楚呢個本質嘅。 好，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講講聽日啊，元旦咧將會有個大遊行。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 2019年是古巴革命胜利60周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当年推翻古巴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但美国人仍然视他为独裁者。究竟他是怎样带领小小的岛国输出革命，挑战全世界的领袖呢？卡斯特罗与古巴革命上集，走访涉事的关键人物，披露革命运动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猪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香港连续九年登全球楼价最难负担的城市。 酒店格价平台 Trivago 被揭误导，特选价格并非最便 宜。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猪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22，继续有陆宇光和今晚评论员邱子勤在这里。听日就会是踏入2020年，是元旦日。民阵亦都会在听日元旦日就会发起大游行。就是已经申请到不反对通知书的了。那个的游行就会在听日下午的2:00由维园中央草坪出发。就游行去到中环遮打道的行人专用区的。并且会由新上任的民主派的区议员咧，去到拉队带头啊，咁啊，亦都见到咧系警方咧亦都系作出咗相应嘅一啲人流嘅管制啦。咁如果咧系人流见到人流众多的话咧，咁可能会开放更加多嘅行车线噶。咁而都亦都咧系见到反修例运动啦。咁其实持续咗半年以嚟咧，咁听日咧就会系即系去到即系新嘅一年啦，亦都系元旦嘅一个大游行啦。咁其实咧都担心住咧，就系究竟会唔会话有一啲嘅再有冲突嘅场面出现啦？咁包括咧就系警方其实寻日都系发过一啲网上流传嘅一啲海报改图啦，就问民阵系咪会有呢个所谓破坏商店嘅情况出现啦等等。咁而民阵咧亦都系叫警方方面咧有克制啊等等。啊，你又点样睇？阿邱志勤，你又点样睇听日嗰个情况？ 咁同過去嘅示威都係一有著類似啦，咁當然係一個即係民陣一個發起遊行，咁大家都可能除咗兩點關注啦，第一就係當然作為民陣一個咁樣嘅平台，咁嗰個嘅示威集會個人數啦，咁當然係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嚟緊新一年，咁會唔會民情係一個繼續對即係嗰個五大訴求嘅關注係夠幾多咧？咁當然另一方面就係完成咗呢個示威之後，或者過程之中會唔會有一啲嘅即系激烈嘅一啲警民冲突会出现，咁呢个都系而家比较多嘅关注，因为会唔会即系有一个新一年有一个新嘅走向啦，啊会唔会令到嗰个运动嘅模式啊会唔会更加有多嘅暴力啊或者冲突嘅情况会出现咧？咁大家都好关注呢两点嘅。 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加入讨论噶。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民阵召集人岑子健，岑子健你好， 各位大家。各位大家好， 想请问一下你咧，就系听日嗰个游行个主题会系乜嘢咧？即系个修例运动咧，修例风波咧，已经系持续咗半年有多啦。其实听日去到听日啦，个主题会有咩唔同？ 我哋即系讲紧嘅系无忘初衷，并肩同行。我哋五大诉求去到依家，只系官方撤回咗呢一个逃犯条例，即系翻去6月之前啫。但是其他的诉求我们仍然是未落实，我们未有独立调查委员会，而在这场运动里面我们已经有7000个市民是被拉了，就是成千人被捕，现在有70多人还押着，我们一定要去为我们现在还押着的手足，所有就是受过伤被捕过的一些手足，我们再一次站出来。还有在这场运动里面我们要告诉全世界，香港人不会因为现在出现的秋后算账而退缩。林鄭依家又搞老師啦，見到揾楊潤培出嚟就係話，即係要啲老師停職辭職，又話啲校長唔配合嘅時候就會 DQ 埋個校長。咁我哋其實係無懼呢一啲嘅秋後算帳，我哋香港人係會繼續定肩同行。 咁啊，遊行咧就需要即係警方方面嘅配合，就係封路、係開路等等啦。你點樣睇而家民陣遊行同埋警方之間嘅關係咧？咁其實見到尋日咧就係警方都有即係傳過一啲改圖，就問你哋係咪有呢個所謂復仇啊，或者即係再裝修啊即嘅問題出現啦。咁而你哋咧，我都見到記者會上面都有擔心咧，就係警方會唔會克制啊，會唔會較早期就係黑旗啊等等。你點樣形容而家同呢個警方之間嘅關係？ 其实依家我见到咧，其实成个警民之间嗰个信任程度系去到好差，即系甚至乎依家讲紧嘅公务员加薪，大家都觉得系应该包括警队嘅，警队应该勾出嚟，即系警队示威嘅市民为仇人，视黄丝为仇人，即系而我哋示威者亦都冇办法忘记警察过去里边嘅滥权滥暴，我哋即系只能够寄望警方。真係做翻佢一個紀律部隊嘅模樣，真係即係守紀律，唔好再去即係走出嚟挑釁、恐嚇市民，即係製造無謂嘅一啲嘅事端。我只能夠咁樣去做。咁作為遊行嘅主辦單位，我首先第一樣嘢一定係以遊行人士嘅安全作為最大最大嘅考慮。因此，即係無論即係點都好，民陣我哋會肩負起同警方溝通嘅責任，希望即係透過溝通。可以確保到我哋嘅遊行市民咧，係可以安全出到嚟，安全翻到屋企。 嗯，你點樣睇尋日嗰個海報事件呢？因為當你哋澄清咧，嗰張海報係唔係你哋所發出嘅時候咧，咁警隊喺尋日嘅記者會咧就講到話歡迎你哋同暴力割席啊！你點樣睇成個呢個來往嘅風波？ 我覺得警察要揾啲嘢嚟自嗨咧，咁佢就自嗨啦。即係我問你民陣好清楚呢一份嘅海報唔係民陣所出嘅，即係我哋都希望咧聽日係即係我哋嘅遊行可以暢順咁樣舉行，令到我哋嘅市民喺沿途可以了解多啲唔同工會嘅 booth 啦，同埋終點即係打到嘅一啲嘅工會嘅即係一啲嘅資訊，加入工會去為未來嘅抗爭去做準備。咁喺呢一場社會裏面，我哋一啲嘅和理非嘅市民未必認同到好多勇武抗爭嘅手法。但是作为一个罪魁祸首，我们的政府林郑月娥民望得 19.几%， 然后是即仍然是不需要负责，即仍然是在这个位上不需要落台，郑若骅继续在这里不需要落台，警队亦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刑责，即我们见不到我们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即作为和理非的，我们为什么要向勇武的市民去责石？我哋一定係會團結一致並肩同行。 嗯，咁你又點樣睇？即係譬如有啲即係所謂有啲人擔心所謂裝修即係破壞商店嘅問題咧？ 你講幾時先？ 當然即係見到譬如係喺一啲集會啊，或者有啲商場嘅集會嘅情況係有嘅。咁但你又點樣睇？譬如你民陣遊行啦，咁係咪會擔心呢樣嘢出現？ 我咁講， 不如咁啊，岑子傑啊，喺回答呢個問題先，因為就嚟呢個7:30嘅新聞啦。不如我哋7:30之後咧，就請你回答呢個問題，再同你傾多一陣啦。多謝你，岑子傑咧就係民陣嘅召集人嚟嘅。大家有啲咩嘅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下。聽日咧就係元旦有大遊行嘅，大家點睇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话近月嚟香港局势牵动住大家嘅心，反问冇和谐稳定环境，点会有安居乐业嘅家园？习近平话：真诚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香港繁荣稳定系香港同胞嘅心愿，亦都系祖国人民嘅期盼。习近平话：前几日出席咗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嘅庆祝活动，为澳门繁荣稳定感到欣慰。指出澳门嘅成功实践，表明一国两制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连同几个司局长发表短片，回顾过去一年嘅工作以及提出新年希望。 林鄭月娥表示，社會動盪持續超過半年，作為特首責無旁貸，承諾會虛心聆聽，為社會找出路，過程中堅守一國兩制原則，維護法治的核心價值。她說，政府除了處理面前的困難，也都要承認制度上的不足，以及社會多年來積累的深層次矛盾。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過去一年不少企業經營困難，失業率上升，當局推出多輪的支援措施。另外，當局在金融市場做了大量防禦工作，金融體系、聯繫匯率維持穩定，市場有秩序運行。除夕夜不少的市民外出慶祝，酒吧業界預計今晚人流比平日多，有市民不滿意今年的社會和政治環境，希望來年更好，希望來年當局聆聽訴求。中環、灣仔北和銅鑼灣下午開始分階段封路和有交通改道，至於九龍區暫時未有封路安排，警方說會視乎人流和人群聚集情況彈性處理，不排除會即時封路。公共交通服務方面，港鐵多條路線和輕鐵部分路線會通宵行駛，部分巴士和專線小巴路線會加長或者延長服務時間。工展會今日是最後一日展期，廠商會副會長徐俊輝表示，人流較往年下跌一至兩成，總銷售額少於10億元，估計因為內地旅客減少，亦都不排除因為市民在節日期間外遊所致。他說，受中美貿易戰和社會運動等因素影響，本港經濟受挫，零售市道疲弱，作為主辦方已經減租、換票、減價，減低參展成本，相信人均消費力仍然偏高，大部分商戶都滿意成績。對於今年新增安檢，他說除了第一日收到投訴之外，至今都暢順，下年再設安檢亦都不是壞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16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和暖。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而家净系隧道入口范围比较繁忙少少。九龙入口就东九龙走廊过海仲系多车啲啦。咁但系比之前咧已经系好咗好多噶啦。而家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学园街。獅子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仲系繁忙嘅。窝打老道个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支路亦都系多车少少。大老山隧道咧就仲系比较挤塞噶。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益经中心。九龙路面方面咧，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旺角警署对开有意外嘅，慢线仍然受阻，都系比较多车啊。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旺角警署对开，因为有意外，慢线受阻，比较多车噶。尖沙咀嗰边咧，因为有道路状况啊，而家九龙公园径来往方向咧需要临时封闭，本来经过度嘅巴士咧要改道行驶啦。现时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嘅，咁啊龙尾去到中港城附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之前近住火炭路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现时个意外事故清晒场啦，嗰段嘅大埔公路基本上都回复正常。咁但系大埔公路而家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沥源村去到美林村，去到美松苑吓，应该系近住沥源村至到美松苑嗰段嘅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咧，交通仲系繁忙噶。至於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咁啊同大家報告一下有關渡輪嘅消息啊。咁啊，天星小輪中環至尖沙咀嘅服務咧，今晚係會延長去到凌晨嘅1點。而一啲離島嘅渡輪咧，中環開往坪洲啦、愉景灣同埋馬灣咧，都分別會加強班次嘅。咁另外，坪洲同埋愉景灣開往中環咧，亦都係會加開班次。咁啊，詳情咧，大家可以留意渡輪公司嘅網頁噶。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街節寬聚，切勿忘形啊，要做個負責任嘅駕駛者，飲咗酒咧就唔好揸車啦。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欲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十五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各位香港朋友 ，Jeff 你好吗？ 各位同学， 亲爱的达安辉教授， 陈宏毅上，2019年， 永远怀念你的机会， 祝大家平安。汤汉，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1872311，倾紧嘅咧就系听日咧1月1号咧就系民阵会发起一个大游行噶，咁啊已经攞到呢个不反对通知书噶啦。咁我哋同紧咧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倾紧噶，岑子杰你好。是刚才呢就问到呢，咁其实警方都讲到话呢，咁就係啲破坏商店嘅行为呢，就呼吁民阵唔好協助掩饰同美化。咁而事实上即係民阵都担唔担心喺游行期间有啲示威者，部分嘅示威者会真係有啲暴力或者係破坏商店嘅行为呢？ 其实你刚才都问过，即係究竟我哋点样睇一啲装修装饰嘅事件。我諗我哋有好一大班嘅香港人，我哋未必认同到，但係我哋理解到點解會咁樣發生。你記唔記得呢？其實喺呢一場運動，其實最初譬如6月16號即係嗰啲時間，其實去到7月都係㗎。其實啲人去搭港鐵係喺嗰個售票機上面擺好多散銀，甚至乎有人擺埋一大沓嘅售票嘅地鐵票，係叫人哋即係買咗飛先入閘咁樣。其實你見到曾經香港人好守護港鐵，但係直到後來就係港鐵係配合警方，邊度有示威就停邊個站，令到啲人冇辦法走到。去到呢一個721架車又唔肯閂門，唔肯開走，令到啲市民係俾白衫人打。去到831，好多市民都好擔心究竟太子站出現啲咩事幹，但係港鐵一直都唔肯攞嗰個 CCTV 出嚟咧，去平息香港人嘅疑慮，先至引發之後嘅嗰啲嘅裝修嘅行動。咁港鐵就係一個咁嘅事件。我想讲这个装修的事件我们不认同，但我们明白到其实正正是因为執法者的執法公不公，而导致到很多人觉得既然警察既然政府不肯做事，他们就唯有用自己的身体去即是去做事。我们不认同，但我们理解到为什么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去发生。那你问怎样在游行里面的一些的即是装修装饰的事件呢？其實我成日都會覺得，即尤其是遊行，有好多人一家大細嚟參加咗我哋嘅遊行，而且係數以十萬嘅啦。咁如果裝修裝飾令到警方有一個藉口喺呢一度放催淚彈，去即大肆地去即打壓一啲嘅即去鎮壓一啲嘅示威人士嘅時候咧，其實係會令到好多人走唔到、走唔切。咁即係呢一個係我覺得我一直都好擔心，當如果一啲事發生咗嘅時候，我點樣可以做多啲去保護到一啲即係父老攜幼嘅即係一啲嘅遊行示威嘅人咧，係能夠即係安全離開到嗰個現場。 另外咧，想了解一下，因为之前其实警方对于民阵嗰啲嘅示威游行，其实都有一啲嘅阻挠，即系甚至有唔批出不反对通知书嘅情况。咁你会担心听日嗰个游行咧，譬如话警方会唔会有啲嘅行动，咁影响咗你哋嘅游行？咁或者你哋会点样去部署咁样咧？ 我哋其实即系沿途我哋有多嘅纠察，我亦都多谢各大政党啦。其實喺成條遊行路線裏面都會有好多嘅街站喺度， 即係當市民有啲咩需要或者有啲咩突發事件嘅時候，我哋啲政黨、我哋嘅議員、我哋嘅警察就會即係幫大家去即係處理即係嗰個現場嘅環境，即係協助大家可以安全。即係呢一個係我哋會做到嘅事。咁關於警察會唔會即係有一啲過分嘅行為，有一啲挑釁嘅行為，其實我真係冇辦法管到警察，似乎係連佢哋嘅上司都冇辦法管到佢哋。咁我哋就只能夠即係信我哋嘅努力去保護好即係參與遊行嘅人。 嗯，不如都問翻你啦，即係趁住都係2019年最後一日，都同你回顧翻即係今次嘅反修例嘅風波啦。咁其實你見到咧，即係運動去到而家咧，咁其實係即係都出現過唔同種類嘅行動啦。近期咧就因為即係節日嘅關係咧，咁就多咗所謂即係和你 shop 喺一啲商場入邊聚集嘅一啲嘅行動啦。好啦，去到聽日1月1日咧，就再召集一個大遊行啦。你自己對人數嘅期望有冇咧？還是係你對於運動行到呢一刻啊，你覺得個狀態去到邊度咧？ 其實我會咁講啦。其實香港人200萬人出嚟遊行嗰陣時，我哋已經喺世界底下創下咗一個紀錄，即係700萬嘅香港人。只有200萬人出咗嚟遊行，個比例係高到不得了，全世界都覺得譁然震撼。即係去到今日，我哋仍然要希望好多人出嚟嘅時候，我哋好希望即係全世界睇到香港人嘅堅毅，我哋好希望被還押嘅手足知道我哋唔會放棄。縱然佢哋冇得行出嚟，但我哋香港人會幫佢喺出面頂住。呢一個就係我哋即係今次元旦遊行要出嚟行嘅原因。而喺呢一場運動裏面，即係未來我哋一定係要繼續深化我哋自己抗爭嘅能力，即係例如加工會啦，去仲有我哋要組成我哋嘅黃色經濟圈啦，即係等等，我哋都要喺未來嘅選委票裏面，我哋會搶奪選委票，即係去即係做多啲事。依家直正係一個即係我哋要做好多準備嘅工作。當然，我哋呢啲工作咧，其實好多時間因為政府嘅秋後算帳已經嚟到，我哋亦都要睇住即係邊一個即係群體嘅人俾警方、俾政府去秋後算帳去打壓嘅時候，我哋一定要過去並肩同行。即係呢一個就係呢一段時間要去做嘅事。而喺呢一場運動過去6個月，我哋見到嘅其實就係、是。所有嘅市民其實一直以嚟都好希望我哋和平表達，政府聽意見去撥亂反正，咁我哋係最希望嘅。但係你會見到呢一場運動正正係6月16日200萬人上街，林鄭係要去到9月先至肯正式撤回呢一個逃犯條例。我哋要求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其實係連建制派都認同嘅，但係林鄭去到依家就用一個全面檢討委員會去敷衍香港人。即係呢一啲就係林鄭係全香港唯一有權力可以做呢啲事嘅人，佢唔做，先至令到香港嘅運動一路咁樣成運。 Okay, 好多謝曬岑子傑啊，多謝你。岑子傑咧就係民陣嘅召集人嚟噶。咁我哋電話1872311，聽聽聽眾先。有黎先生喺度。 係，我好支持阿林先生啊。 邊位？ 喂， 你講邊位啊？ 你剛才訪問的那位 岑子傑啊， 林子傑是啦，不過呢叫他們小心啊，現在很多黑衣人就是警察扮的，你都侵入來搞破壞，那些應該是警察來的，那些 林先生，你這個指控就是嚴重的，你有沒有見到什麼證據啊？ 希望他們呢一見到那些黑衣人搞事呢，他們捉他出來，幾十架攝影機攝住佢一路播出俾人睇，而家咧佢哋咧就未有做到呢步，所以咧就係俾嗰啲黑警咧就要擾亂。 嗯 ，OK， 呢個係黎先生嘅一啲講法啦，多謝你。 而家呢半年咧搞到我哋咧，雖然有份工做，但係已經冇得商量啦。阿林鄭 ，OK， 好， 好4000蚊又冇得派俾我嘅，我相當不滿呢個特區政府啊！ 明白，好多謝林生、黎生嘅意見啦。我哋聽多位聽眾啦，有陳女士。 兩位好啊， 你好。 咁我本身過咗40歲噶啦，咁、我係當我16歲嘅時候，嗰陣時就係89，係啦。咁我親眼望到共產黨係點樣對啲學生嘅。咁但係喺竟然而家喺2019年，香港嘅政府都係用同一個方法對我哋啲學生， 但我好痛心就係啲學生俾其他人利用啦，佢哋覺得站出嚟係幫我哋爭取自由嘅時候，係弄到遍體都係有受傷，或者心理上都好多受傷。我覺得我哋嘅政府一路都係話止暴制亂，其實佢哋冇用過同年青人嘅溝通方法去同佢溝通，去俾佢哋有信心，就係話依個政府其實都係依然都係維持翻一國兩制，我哋香港人係有自由，同埋可以唔使俾共產黨去管治我哋依個香港依個地方。但係依六個月，我哋嘅政府官員冇咁樣做，只不過係用派錢派糖去揞住我哋嘅口，去等一啲佢哋覺得唔需要講政制噶啦，總之俾到錢我就會唔出聲，但係我哋唔係咁咯。我希望聽日嘅遊行係好和平，唔好製造機會俾其他嘅唔同派別嘅人出嚟混入去，製造機會俾警察再去同我哋喺呢個香港呢個咁細地方不停咁放催淚煙，去係啦，去令到我哋嘅社會更加混亂。 好多謝陳女士，我諗阿邱志勤都有啲市民對於遊行係有啲期望。 是啊，咁当然啦，即係喺整个运动点解能够持续到大半年，当然就係林郑一路都拒绝去正面去处理回应嗰个五大诉求，当然最重要。另一方面喺民间嘅抗争力量係一个非常之有机嘅，亦都係有一个好有力嘅即係所谓和理非嘅示威者，同埋一啲所谓勇武派嘅示威者，一个比较有机嘅互相嘅默契啦，我估係一个好重要嘅力量。咁当然大家明白就是两个不同的做法，咁当然各自都有佢自己的限制同埋嘅一啲嘅嘅问题啦。咁但系大家似乎两派先都阿岑之言都提出咗，就是大家都系理解对方点解系要咁做。咁我估去到听日嘅游行，我估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平台，俾一啲嘅和理非嘅一啲人士去再次去重新去提出佢哋嘅一个诉求。咁当然我估即系呢个好重要嘅指标啦，因为嚟紧一个新一年，因为我估政府系会睇住听日嗰个，特别是游行示威嗰个人数，嚟去重新去理解整个新一年嗰个运动嘅走向，而去再諗下点样去部署嗰个嘅策略去回应一个抗争运动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便衣警突然间将记者的立法会记者证、记协证和身份证在直播镜头前面展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黄继贤。 都有足够的理由我们可以作出一个主动的调查。如果没有同意兼且是有反对的话，这个表面上都是已经是违反使用个人资料的原则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Era 保期， 我心中的小怪兽就是毒气相字，毒气呢就会好攻鼻啦，眼又痛啦，头又痛又会呕，所以我好怕毒气相字的。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主题心中的小怪兽，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小朋友讲故事的影片参赛啦。 我们是 Era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约定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9啦，咁如果大家咧系行开街的话咧，会唔会发现咧？呢兩日咧，好似真係多咗啲嘅天橋咧，係裝上咗鐵絲網啊！咁有啲傳媒就報道咧，咁其實就數一數咧，港島區啊、九龍區啊，都有幾條嘅行人天橋咧，係裝咗鐵絲網嘅喎。咁包括咧係西區中山紀念公園出面嘅干諾道西嘅行人天橋啦。金鐘中信大廈即係橫跨呢個嘅下角道嘅行人天橋啦。湾仔警察总部外面就横跨告士打道的行人天桥啦，演艺学院对出啦，新鸿基中心对出啦， 铜锣湾信和广场对出啦等等。咁而咧九龙区方面咧，就系洪隧口理工大学出面嘅行人天桥咧，亦都系咧已经系加装咗铁丝网。咁有咁嘅情况出现，咁好多嘅街坊行过都觉得咦有啲奇怪，即系突然间去咁样做。咁而咧区议员咧亦都系好似系街坊咧就系通知咧先至知道有呢个嘅工程系进行咗。咁而咧路政署有回复翻一啲嘅传媒查询嘅，就话系因应相关部门嘅要求，咁就话咧路政署近排咧就喺部分嘅公共行人天桥咧加设一啲嘅围网，系防止有人咧向附近嘅道路咧抛掷杂物。邱子勤点睇？ 咁當然就過去即係都大家喺見到各區嘅衝突裏面都有一啲嘅即係喺天橋上即係投擲物品去即係阻塞道路嘅情況都係有呢個情況出現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如果而家政府嘅處理辦法就係將個行人天橋加裝鐵絲網嚟即係嚟到限制啲人去掟嘢落去路面，咁當然大家都明白呢個就係斬腳自是紙比沙重嘅一個方法啦。大家明白就當然你唔處理嗰個民社會上嘅不滿，你就係令到佢哋唔可以用呢個方法去即係表達佢哋嘅不滿。咁當然佢哋亦都可以有其他嘅 風險咯。 可能其他方法咯，即係你永遠即係用一啲咁樣嘅方法去處理，咁你係咪？第一，始終係即係鐵絲網。如果我好即係示威者係好有一個決心或者好想做呢件事，其實佢都有辦法去投擲啲嘢落去嗰個下面嘅。咁係咪之後要加石屎咧？咁即係我估，即係你不斷即係 睇唔到風景 啦。係啦，咁即係我估嗰、那個即係政府處理呢啲問題嘅邏輯咧，就係即係不斷同示威者即係嘅訴求即係不能夠即係滿足到咁。他们可能用其他的方法做，政府就是不让你用那方法表达，示威者他们用其他方法，你为政府不断地跟着示威者走，我估始终政府是不是都是用一些这样的方法，我估只会被人有个感觉觉得这个政府很懦弱，即係好懦夫嘅，因為你唔正面回應個訴求，而走去做一啲咁嘅，即係我哋叫小家子嘅嘢啦。咁我覺得都係即係幾幼稚嘅。其實 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中西區嘅後任區議員啊，黃永志。黃永志你好 ，Hello， 喂，大家好啊，主持人，係啦係啦。 都知道咧，係有街坊咧係報料俾你聽啫，先知道咧就係其中一個天橋咧加設咗鐵絲網，可唔可以講下過程啊？ 是啊是啊，因为呢我哋呢区呢就係、是、呢即係其实中联办附近嚟嘅，咁中山公园天桥啊，咁呢就即係喺东边街嗰边啦，咁其实呢喺前晚呢啲街坊已经喺陆续呢 WhatsApp 我呢就话加呢个铁网咁样，咁我哋其实琴日朝头早已经见呢已经系完工嘅啦，已经系即係咁就好多街坊就有啲抗伤囉，即係尤其是即係一开始就讲安全嗰个抗伤比较大，咁即係大家我谂头先都有讲过，就嗰啲如果一旦有嗰啲火警問題，咁點搞呢？咁樣咁呢個佢哋比較抗傷咁樣嘅都係。咁另外就係美觀方面，大家都知道，哇！即係而家真係好似即係成個大嘅鐵籠咁樣，咁係非常之影響市民嗰個平時嗰個用，即係嗰個使用嗰個心情啊咁樣嘅。 路政署有回复过啲传媒讲话系即系防止啲人向道路度抛掷杂物嘅，咁都有一个即系叫做减低风险嘅机会啦，你同唔同意咧？ 我哋呢一度咧，嗱，即系我真系实事求是啦，呢一度喺中联办附近，其实八月至而家五个月啦，呢一度咧都系冇大型嘅示威游行噶，咁我哋啲街坊所以都好拗爆头。即係究竟你五個月冇示威遊行，更加唔會有人話上嚟天橋掟啲咩，咁冇乜可能喺度有嘅。咁即係個公園連住個天橋啦，我哋中山公園出面，咁其實大家都係諗住去游水跑步。咁即係我都想問翻路政署，其實喺過去有冇任何一件實質嘅例子係真係會構成呢個影響先？咁有咪拎出嚟傾下，係咪真係會？装呢个铁栏系一个可能嘅办法咯。 我知道你今日挨晚都有去到现场，都同啲街坊倾过呢个天桥问题，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就喺街站嗰度咯，而家就系啊。 咁街坊有冇啲咩嘅睇法？ 我谂其实佢哋系就系非常之抗伤嘅，因为呢一个咧都喺我预期之外添啊。因为当我哋前晚收到第一个信息嘅时候咧，我都冇预计街坊原来嗰个反应咧系即系非常之大，即系话。其实是即系成即好似点讲系好影响佢哋使用嘅时候嗰个嘅成个心情，即好似会提醒翻佢哋，喂，你系咪即系等于 香港就要即係政府要香港人嘅活喺提心吊膽之中咧咁樣。咁我諗依一個就係、是、即係好刺中佢哋咁樣咯。即係你而家好似個監獄咁樣，咁你係咪即係要凝聚一個對抗感先？即係阿林鄭月娥咁樣，係依、這個就係、是、我諗市民係即係點解咁大反應嘅原因啊？ 嗯，咁你即将就上任做区议员噶咯，咁听日就开始上任做区议员噶咯、 啊， 有冇啲方法可以喺区议会嗰度跟进呢啲问题？ 嗱，其实我头先都初步同其他我哋中西区嘅民主派嘅一啲后任区议员倾咁样，咁都应该会提出嚟嘅，但就未必会咁快，未必能够真系叫 stop 到佢一个嘅工程，因为其实佢都整咗已经，咁系可能喺去到即系月中先至能够即系揾到路政署上嚟去解释或者要求去跟进咁样，咁但系我哋估计其实咧，因为呢一个工程咧，其实应该都系由好上头去發落嚟嘅一個指示嚟嘅，所以其實係當然一定會有一定程度嘅難度嘅。咁我所以我哋但係諗就係、是、一定要收集到民意先啦，因為即係始終有民意 back up 我哋嗰個訴求最重要啦。而家係。 嗱，你就喺所屬係中西區啦，咁都有好多嘅即係政府部門啊，以至即係中聯辦都喺你個區啦。咁其實即係嚟緊嗰個嘅區議會嘅任期就開始啦。咁其實警方都話啦，咁就話都希望咧新一年咧就可以同新任嘅區議員咧多啲合作嘅。你又點樣睇即係新一年即係你哋同埋政府同埋警方之間嘅關係？ 我諗就。其實大家都知道，如果佢最上頭嘅老細阿林鄭，佢唔肯釋出善意去建立翻一個即係回應民意嘅一個平台或者一個機制咧，其實佢唔解決呢個問題，我相信佢下面嗰啲人咧都係冇辦法話真係叫做同大家溝通得到嘅，因為你上面即係唔開綠燈嘅話，你下面點樣做呢？即係其實我哋譬如話，我哋即係如果區議員嘅話，一定係有好多嗰啲社區嘅問題向佢哋反映翻嘅。就算話警方都一定係㗎啦，即係嗰啲即係平時社區治安啊依啲問題。咁但如果佢上面喂你一搞個咁樣嘅咁對抗性嘅一個社區嘅一個即係設施咁樣，咁你下面啲街坊已經係好想去即刻改曬，即刻去反對翻依一個鐵籠㗎啦。咁你話即係除咗呢一樣嘢要傾，咗啲咩好傾咧？暫時咁我哋就想即係要解決咗嗰、那個。而家市民最擔心嗰樣嘢先咯，咁其實大家都好想阿林鄭即係快啲回應民意先嘅，其實而家。 嗯 ，OK， 好，唔該曬黃永智啊，多謝你。 好啊，多謝。 黃永智咧、 okay, 就係中西區後任區員啦，咁聽日就會上任啦。咁啊，我哋講到呢個節目嘅尾聲啦，咁今日咧亦都係邱子勤咧做呢一期嘅評論員咧，就係、是、最後一集啦。咁啊，不過咧就係、是、將來咧都可能仲有機會再合作嘅。咁不如都請邱子勤嚟講下，即係呢半年做區員嘅啲做評論員。嘅一啲感受啊，唔好意思啊。 系啊，咁我估喺半年嚟，我估都系好开心啦，同各位嘅听众啊，同埋即系邀请翻嚟嘅嘉宾，能够大家都畅所欲言去沟通到，即使大家嘅谂法未必完全一样，大家都似乎都能够喺呢个平台里边有一个对话。咁我估系嚟紧都希望喺我估唔知系喺呢个平台啦，喺香港其他嘅平台上边咧，都希望能够即系保持呢种咁样嘅多元又包容。嘅对话嘅精神 系咁，你呢期做评论员，正正就系、是、撞着呢个嘅修例风波，即、就、系、是、最激烈嘅一啲嘅时间啦。咁其实你自己嘅心情点样？ 当然我都冇估计多，即系除咗当日啊，即系有呢件事件，似乎我哋都不断围绕住，每次都无可避免都谈及呢个嘅抗争运动。咁但系即系我估大家都未必系好开心啦，见到呢个嘅社会冲突。咁但系我估喺嚟紧嘅时间，我自己个人都即系都系新一年，但系都未必希望 有咩愿望啊？ 我估希望大家即系五大诉求都希望政府尽快去接受佢哋啦。 OK， 多谢晒邱子勤，我哋做咗评论员啦，多谢你，有机会再合作啊！ 多谢， 好，拜拜。